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口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口域、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在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9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有毛毛雨。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2400米，有骤雨。再来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6公里。这节华南口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66点，跌1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5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74， 日元 135.5，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55， 人民币 6.952， 英镑对美元 1.243，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8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6。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07.37 美元，卖出 1807.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齐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早晨，各位听众你们好，6:08的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间即刻望一望先，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96%。 我记得就昨天昨天的时候就11啦，今天就13。唔怪之得今天的感觉好像已经冇昨日咁寒冷，我仲喺度谂啊，系到底人类嗰个适应嘅能力强啊， 定係真係冇尋日咁寒冷咧？咁樣哦，而家就揭中啦，可能兩個元素、兩個因素都有喺度啊嚇。咁啊，1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5%。不過天氣咧，對於呢個寒冷咧，就唔好掉以輕心啊，因為嚟緊嘅時間咧，天文台都話俾我哋知道，星期日啊，市區嘅氣温咧會降至10度以下，咁啊都已經一早咧就同咗我哋講噶啦，咁啊啲御寒嘅衣物可以繼續咧就準備定 stand by 喺度都得。直播室入面有白健浩小白陪住你哋喺今天早上咧，继续一齐起身。已经嚟到2022年嘅12月15号，咁啊农历11月22嘅，咁啊早上6:09开始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世界杯啦，看到譬如在法国啱啱对摩洛哥嗰场，法国咧就赢咗2-0，上下半场啊各入一球。其实运动员都有他哋自己的一种哲学噶，运动的哲学。好似其中斯朗佢都话到啦，冇失败就唔会有成功，所以失败一啲都唔可怕，可怕的咧就是因为我哋因为失败而放弃咗自己的梦想。你又会唔会因为遭遇到一两次嘅挫折，感觉得到唉前路都系冇噶啦，唔得噶啦，跟住就放弃咗呢？我哋今日睇到每一位嘅足球员啊、运动员，佢哋咁伟大，系因为佢哋就算遇到几多嘅痛楚、几多嘅艰难同挑战，佢哋都系冇放弃到，先至可以成就今天佢哋嘅自己。有多人会话啦啊，其实佢哋就梗系伟大啦，系劲啦。但系冇谂到佢哋从来一直以嚟都系由一个不知名嘅人士开始演变成为今天嘅巨星，所以对佢哋嚟讲啊，好多时咧伟唔伟大并唔重要，最重要嘅就系每一日都唔放弃一分一秒去到训练自己，去到将自己嘅目标咧就发挥得更加好。佢哋亦都会话到：我并唔系巨星，亦都唔系足球界嘅名人，只系想在自己的项目足球上面踢得更加好。所以呢，譬如美斯曾经有讲过，希望球迷就不要成日说他能够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是要相信他是一个不怕困难、无畏逆境和善良的人。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见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累极后静待是暖托，落败后互望未放，因为爱。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 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暂时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着。 一首歌曲来自谢霆锋，善良。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9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6:16。继续晨光第一线，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揭揭报纸。其实前几日的时间咧，见到有些行山的人士，在西贡啦，一个地方嗰度行山的时候，又是因为采集一些野生的植物啊，咁啊各自咧就翻屋企就谂住攞嚟煲汤。咁啊，结果咧就饮完之后咧，咁啊出现头晕啦、心悸、气促以及视力模糊等等嘅症状。咁我哋两个人咧亦都分别啊送咗去医院嗰度治理噶啦。咁啊现正咧就接受呢一个嘅ICU 啊深切治疗嗰度咧就check 紧嘅，啊检查紧嘅。咁啊情况就稳定。好啦，咁啊跟住咧卫生署咧就经过调查之后，怀疑咧就同一啲野生嘅植物啊系有关系噶。有一种就叫断肠草之称的叫做欧敏当中的天然毒素。卫生防护中心正在调查这个个案。两个人分别是74和63岁的男士来的。他们就各自在家就饮用一些就野生植物的汤水之后，在前两天就出现一些刚才讲过的症状。见到中心发言人就解释啦，咁其实呢一种叫做叫断肠草嘅植物啊，系一种存在于一啲植物同中药材，系天然有毒嘅物质嚟噶。一种叫做欧敏碱中毒嘅症状咧，包括就系头先讲过，譬如头晕啦、视力模糊啊、麻痹、心悸、虚弱、护心，同埋咧会有呕吐嘅情况出现，严重咧可以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乎死亡噶。所以咧，即系特别朝头早啊。揭住份报纸提提各位嘅行山人士啊吓，咁啊，千祈咧就唔好喺郊外嗰度采集一啲野生嘅植物啦、花果实同埋根茎去到进食，即系要食嘅话咧，去翻街市买啦。 啊，而家咧好多嘅野生植物其实咧有机会含有可致命嘅天然毒素噶。如果服用野生植物之后出现唔舒服嘅话咧，咁记住即刻咧要去到求医啦吓。咁啊，当然就我就唔想咁辛苦，甚至唔想咧就攞自己条命仔去到教飞。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冇谂住喂呢一只咧。望落去啊，咪就系平时街市见到嗰啲咯，咁样咁啊都系去翻街市买啦。咁啊有一啲嘅植物咧喺山径上面咧，就千祈就唔好乱咁胡乱采摘啦。咁啊我哋咧就去对呢方面嘅认识咧就相当之有限嘅。咁啊除非即系譬如中医师咁样，哇咁呢只本草纲目咁你即系熟晒，咁亦都系一啲系注册认可嘅人士，咁佢哋其实都会去翻咧就系、是、一啲。叫做認可嘅機構去到選購啦，因為你喺野生嘅地方嗰度採摘咧，連佢哋都話俾你聽，你唔知啲泥土啊，或者附近嗰個嘅營養啊，甚至乎嗰個嘅污染嘅情況係去到邊度。縱然你見到係同一個品種啫，咁可能咧，我哋拎出嚟化驗嘅時候咧，所含有嘅入邊嘅化學物質咧，都會有所不一樣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攞自己條命仔去到教飛。 求其啦，今天不想進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奈地望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非心事 OK sure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朝早六点二十三分嘅时间啦，天气寒冷啊，密云有几阵嘅雨，最高嘅气温1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咁啊，听日夜晚北风啊增强，呼呼声嘅时候咧，咁啊，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噶，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市区咧就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低多几度啊吓，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咧生效紧啦。 在人性最大的一个弱点入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意人哋到底怎样看待我们自己。我哋好多时都过分在意其他人嘅睇法，好难咧就轻轻松松去到咧就系活出自己嘅风采。曾经有人喺一啲文章上面写到，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阵时原来系一种嘅美德。我哋太过在意其他人即时嘅反应，可能会令到我哋更加紧张，所以话有阵时迟钝可能会令我哋更加舒服。我哋应该由善意嘅角度去到出发。望一望呢个全世界，去到诠释其他人嘅语言，用善意去到保持同对方呢一种迟钝嘅感觉。有阵时一啲社交嘅窍门，大家会唔会学识人与人之间相处嘅时候多一啲嘅叫做谦卑呢？千祈唔好成日你一言我一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很简单，最重要都是要活得自在，活得开心。我们很多时候对其他人犯的小小错误，就很容易呢就是出现去到呢就是攻击，甚至乎去到羞辱对方。其实这样都是一些呢就是过度敏感的行为。我们不如都是有时候迟钝少少，加少少的善意，令到自己和其他人大家都能够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好好去到学习钻研。千祈不要做一个活在别人眼里死在别人嘴里的人。时刻呢都太过在意人家的眼光和批评，只会令到自己的生活更加痛苦。如果硬硬要其他人把口收埋的话，其实也都是无补于事，只会令到自己更加烦躁。所以凡事我们都应该想下怎样去到调节自己的心灵。虽然有时恐惧会令到我们做出一些异常的行为，例如一只小狗可能它因为太过恐惧过度去到吠，过度去到攻击。其实人有阵时亦都系一样，我哋因为恐惧而令到我哋做出一啲咧就系冇常理嘅行为。如果你都有呢一类嘅经验嘅话，不妨当系一次又一次嘅教训，话俾自己听，我哋应该从善意去到看待呢个世界，慢慢我哋嘅心境都会越嚟越平静同埋平和。 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好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心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我怎讲。如若个生命的曙光终归是圆空，温馨的碎片关是幽冬，练习忘记你生命失恋只作幻念。将我心很怕失去的烧到只有烟与灰，快乐我不配。 而家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 0.5 厘，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 4.25 厘至 4.5 厘，为2007年底以来最高，但加幅较过去四次会议每次 0.75 厘为低。今次政策决定获得一致投票通过。联储局在议息声明中重申，持续加息是适当，以便货币政策立场具有足够的限制性，令通脹隨著時間的推移回歸 2%。 聲明說近幾個月的就業增長強勁，失業率維持在低位，但通脹仍然居高不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高度關注通脹風險。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說，持續加息是適當，加息還有一段路要行，加息到什麼水平將取決於通脹和金融狀況等因素，當局會在逐次會議上作出決定。他又說在委員會確信通脹持續跌向 2% 目標水平之前，不會考慮減息。警方正調查油麻地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個73歲的男途人死亡。警方說意外在昨晚大約8時55分發生，一個19歲男人揸著電單車沿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行駛，當駛至近彌敦道和咸美頓街交界時，據報撞到該名73歲的男人，他頭部嚴重受傷，半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體育消息，世界盃四強，法國2-0擊敗摩洛哥晉身決賽，將會同阿根廷爭冠軍。衛冕的法國開賽五分鐘先開紀錄，菲奧開蘭迪斯左路側角度射入，協助法國上半場領先1-0。法國下半場拉開比數，高魯姆亞利射勝2-0。法國晉級決賽，將會爭取成為繼1962年的巴西隊後首支成功衛冕世界盃錦標的球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不雲同有幾陣雨，最高氣温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晚北風增強，週末進一步轉冷，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區氣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和乾燥。現在室外氣温是13度，相對濕度 95%， 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CIBS 人人广播，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咧，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油并重嘅。好多人用油中带光，而家我哋系有两种武术，一就系传统式嘅空手道，另外咧就一个运动型嘅，即系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咧修法自如咧就仲难过，真系打落去。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先生，你条颈好紧，个膊头仲好硬。 哎呀，你估我想嘅咩？我每分每秒啊都要用电话做嘢，翻到 office 咧又成日对住部电脑。哎呀，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帮我啊拍翻正条颈先啦。 先生，你冇常识噶，颈咧就唔可以乱拍嘅。预期成日去做按摩松一松，不如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会教大家使用手提电脑同埋流动装置嘅正确姿势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6:35，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面系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不过感觉上咧，唔知系咪个人习惯咗，即系定系点啊？即系冇寻日嗰个11度咧咁寒啊吓，即系冇嗰种刺骨嘅感觉。唔知钟哥而家嘅体感系点咧？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喂，我觉得系、哦。 系嘛？ 是真的惯了了已经。 咁快啊，人类嗰啲适应力都几强啊。 仲记得上个礼拜呢，我哋仲打趣咁样讲 啊会唔会系要着背心过圣诞咁样啊。 哦，系啊系啊。 咁 啊， 我哋諗住会热呢。咁而家呢又真的已经惯咗，哎冻喎、穿多件衫啦又惯咗㗎喇。哇，几快咁先。 係啊，几好啊，同埋嗰个感觉即係刺骨嗰一下呢突如其来咁嚟㗎嘛，即係前两日嘅时候。咁、但係而家都发觉就算朝头早起身呢好似係咁，当然係冻啦，但係冇嗰种惊恐啊，哇好惊冻嘅感觉啊。 嗯，可能期待啊，今次嘅冻呢係期待緊嘅。 係咁、 因为热得太耐啦。 是喎、你又讲得啱喎。 12月头呢见我返工都仲系做紧件 T 恤。 嗯。 所以啊 ,12月啦我哋期待啊终于都嚟啦。 是啊，咁所以就啱啦，呢啲天气咁大家就算夜晚要起身睇波都唔会话好辛苦嘛。 有冇睇呀琴晚嗰场。 我有啊，我继续都系迎战呢个世界杯四强啦，咁 都系咩啦？都系预计之内啦。 系啊，冇错，都系预计之内、不过比我预计之中早好多，佢已经入波，好似头五分钟到嘅已经入波啦。咁跟住就猜波啦。但系下半场翻嚟之后咧，就见到摩洛哥咧都好强劲，因为摩洛哥直头喺下半场初段嘅时间咧系控制咗个战局，其实有多球咧系埋门。基本上咧係喺側邊啦，咁啊送到個波去到龍門口前邊，但係即係實力爭呢樣嘢就係爭咩咧？就係爭一個好強勁嘅前鋒，永遠都唔會有人咧喺一個啱嘅位置嗰度企喺個龍門口前邊掃個波入網，咁啊變咗嘥曬啲機會咯。咁如果你話譬如有一個即係攞翻以前譬如朗拿度咁樣，朗拿度其實唔使全場帶波，佢企喺門口，企喺龍門口嘅啫嘛。佢嘅工作就系扫个波入去，有个咁嘅人嘅话咧，咁我谂摩洛哥赢面就好大啦。 你讲紧以前嘅朗拿度，而家最近喺报纸睇到个朗拿度。 而家报纸睇到个朗拿度咧，你要踢中佢嘅肚腩，咁应该可以弹入去嘅。 佢而家可以手拢啊！ 佢而家我惊佢喐唔到喎，而家。 所以咧，运动员嗰个体型咧，其实你都真系需要啲。时间去维持嘅，即系抗疫之后啊，所以有睇同个人有关。嗱，譬如咧，有啲人会觉得，哎呀，我以前咁辛苦，我而家应该俾我放纵一下啦。 嗯， 咁但系有啲咧就系觉得，我以前俾人哋嘅感觉系咁 fit， 我就算我唔做嗰個行業，我都要繼續咁 fit。 嗱，好簡單，我嗰時睇嗰張相咧，就係一邊咧就係朗拿度嘅而家，一邊咧就係碧咸嘅而家。 哇，碧咸 咁就睇到個分別。 真係而家嘅碧咸同以前嘅碧咸，我就咁望佢，我只係覺得佢更加有型啊。 係啊，咁但係就係唔同嘅人咯，即係可能阿朗拿度覺得以前喺運動生涯裏邊太過辛苦啊，咁而家應該叫做舒服一啲過活咁樣， 係啦， 咁佢咪揀佢嘅路咯。嗱，又冇啱定錯嘅喎， 可能 碧咸咧就覺得即係以前靚仔，而家叫做靚佬，佢又冇錯嘅。 係啊，你記唔記得咧？阿朗拿度同碧咸以前曾經一齊踢過皇馬六條煙噶嘛？ 係啊，六條煙時代啦， 六條煙年代佢哋都有嚟過香港啦。我怀疑朗拿度系咪谂咁？我始终都唔系碧咸啊，我放弃咗噶啦。 唔系阿细哨都好 OK 啊， 细哨系啊，细哨嗰种系好 funky 嗰种嘅感觉嚟噶。 嗯，即系而家系细哨啊，或者阿斯丹啊，都你用认到噶嘛？ 系啊系啊，细哨都有去成日睇四强赛事噶。系啊，即系喺个荧幕上面见得到佢噶，所以我觉得都 OK 噶。 咁所以我觉得。冇乜所謂嘅，即係每人揀一條路。 嗯， 正如咧，即係好多藝人咧，年紀大咗之後走樣啊，或者點樣，我又覺得冇問題 嘅。係，咁人係會轉變噶嘛？ 人會轉變噶嘛？咁但係咧，反而係啲觀眾們咧就會有好多説話去批評。啊，你後生嘅時候咁，你而家咁啊，咁有乜所謂啫？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嘅路要行噶嘛。即係其實咧，我好想。讲嘅就系呢啲讲呢啲嘢嘅人咧，最好照一照镜先， 吓， 即系真系 又攞翻佢哋自己十年前嘅样同而家嘅样，又自己比较一下， 系啦。当你自己都系咁嘅时候，你都可能话：，哎，我都唔想喐啊，食餐饭先啦。或者系，哎，我都同以前唔同咗。既然系咁样嘅时候，咁点解你唔讲自己，系要讲人哋咧？ 嗯， 就系咁咯。 系啊，其实艺人好多时候都已经。是好犀利噶啦，譬如攞翻五虎阿梁朝伟三哥咁样，其实佢哋同以前个样咧，咁当然年纪系大咗啦，但系佢哋仍然咧系有嗰种嘅风采喺度，即系我觉得样貌咧，样貌对艺人嚟讲系好重要，不过样貌咧之余，嗰、那个气质咧，其实系令到观众更加喜爱嘅一样嘢嚟噶， 系啊，咁所以经常去。批评一啲即系艺人又好，或运动员又好，任何人都会批评人哋外貌上嘅转变咧。 嗯， 其实都系啦，照一照镜先啦。 系啊，有咩位 啊？系啊，就算系你自己 keep 到，人哋 keep 唔到，咁咪点咧？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人生嘅路噶嘛。 系啊，同埋样貌，即系如果你系普通人嘅，唔需要靠样食饭嘅。其实样貌，我觉得真系好其次嘅一样嘢，唔需要太过着眼，干净企咧，其实就 OK。 系啦、 好， 所以唔系边个运动员都系落到场都系咁样，做完运动员之后随便点样都 OK 噶嘛。 系啊，梗系放肆下啦，做运动做得咁辛苦。你谂下，碧咸以前睇过好多访问，佢话佢做运动员嘅期间咧，由佢开始入青训开始，佢已经冇食薯片，直至到佢退役，佢再食翻第一块薯片嘅时候，佢做个访问，佢话我原来忘记咗薯片嘅味道就系咁。系啊，哇！你咪牺牲几大，我仲喺度食一罐罐嗰啲薯片，离晒谱，我都觉得我自己 仲开到声啦，冇事， 冇事，顶得住。好，一阵翻嚟再讲噶，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上的6:43，同各位听众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的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至到清境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晚上北风会增强，周末就会进一步转冷，风势还要颇大，风势颇大是令到我们冻的其中一个主要元凶。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到几度，天色就 良好以及乾燥噶。而家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属于空气好啦。另外就系寒冷天气警告，咁朝头早嘅时候，当然继续咧喺呢度啦。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忙于翻滚。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分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漫天路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这结果？ 嚟自 Robin 嘅自问自答啊吓，早上嘅6:47啊，使唔使赶住出门口嘅咧？要嘅话就要加油，加快啲动作啦，唔好因为天气寒啦，手脚慢咗啦。朝头早嘅时间咧，温阿海同我哋讲下啲时装 fashion 嘅嘢。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白。 天气冻咗好多，你仲起唔起到身呢？ 哎呀，真系咧，实不相瞒啊，真系好难起身，而家真系。10点都唔愿起身，都即系我唔系好似你哋翻得咁早嘛，咁、我真系10点我都仲可以喺个被头嗰度挛住咯。 系嘅，但系呢两日你都好准时啊，一早3点钟起身、啊。 哇，真系冇计噶，咁你真系剩翻 last 呢几场唔通唔睇咩？系咪先？ 咁啊系啊系啊，我连季军战我谂我都会起身睇噶，虽然我未睇翻几点。 绝对需要，系啊，尤其是即系克罗地亚去争季军啊嘛，咁我觉得 都希望摩迪啦，摩迪都是真係我自己心目中一個好十號仔嘅球員嚟嘅。 係啊，其實 所以好 respect， 好 respect。 佢嗰啲舉止啊、神情咧，好大師級啊。 嗯， 嗰種嗰種温文啊。 係啊，佢唔係一個球星啊，即係佢唔係球星啊，佢一個領袖啊。 係，冇錯，呢個型得 好。我覺得球場上面，放觀賞可以有球星咯，但係一隊球隊係需要領袖咯。 嗯。 咁我係中意一隊球隊多過中意一隊球星，所以我中意我好中意摩迪，即係我上一屆其實我已經出咗 post 就係我都講我話哇，佢真係一個好十號仔嘅十號仔咯。 咁照道理，你又中意摩迪啦，即係你中意十號仔啊。其实照道理嚟讲，你应该唔中意皇马，但皇马全部球星嚟噶。 嗱，因为咧就咁讲，因为其实我好少睇西甲，同埋我觉得球队同国家队咧系两种味道嚟噶。 吓、 啊，系啊，真系噶，你系两个唔同 嘅， 系嘅，配搭， 一个为自己，一个为国家嘅。 冇错冇错，所以点解有啲人话，譬如我间中会睇德甲啦，譬如你睇德甲，啲人点解会觉得喂拜仁喂大佬，你用晒啲钱，粒粒都系升，梗系唔好睇，所以好多人系 against 拜仁噶。 系啊， 但系你当拜仁个别球员出去踢世界杯嗰阵时候，或者你即唔好讲呢一两届德国队啦，你摆翻去德国队嗰时系好好睇噶，因为当时佢哋踢德国队嘅时候系冇球星啊。 嗯， 系啊，即系佢哋赢冠军嗰届，你会发觉喂系冇球星。 嗯， 就算嗰个系大佬都好，你唔觉得佢系球星咯？你觉得佢系走多步咯？你覺得佢係領袖咯、 嗯？ 你覺得佢帶到起隊波？咁我係中意睇呢啲球隊多啲咯。係 啊，有陣時拜仁咧，佢一樣嘢就衰嘅，就係咩咧？見到多蒙特啲人踢得好，真係買人哋啲人。 嗯， 哇，咁你唔使玩啦、啊，你全部銀彈政策。 所以咪好多人係唔中意咯。咁但係當你無可否認，當佢抽翻啲人出嚟擺翻落去國家隊嗰陣時候，其實係好睇嘅。 係嘅，係嘅，因為我哋講太多波啦。其實我哋今日講、講 fashion 啊。 大家唔好每一個並唔係一個足球嘅環節啦，我哋講翻時 裝。係啦，就想同阿海講，其實即係呢一兩日都天氣突然間急轉直下，凍咗啦。 凍啊凍喎！ 係啊，即係話凍啊凍喎！咁而家點搞咧？因為我咧就都係好早起身嘅，咁我朝頭早起身就當然鐵震啦。咁凍嘅話，咁有冇啲 十度有冇啊？ 係啊，十度啊，十一二度，你見呢一兩日嘅天氣都係呢啲嘅，咁再加上濕凍咧，個人啊特別咧覺得係寒啊。咁有冇啲譬如fashion 或者係、都唔知係咪應該講 fashion？ 有冇啲衫咧係可以搭上個身體上面係特別保暖？嗱、我又要求多少少暖得嚟咧。起碼又冇咁肉酸喎，得唔得？ 唔好臃腫啊，係咪啊？即係到個人咧，即係我哋翹起手咧，有時候我哋真係叫做買衫都未必買得切，同埋可能咧，真係你明明知道衣櫃都有嘅衫噶嘛，咁你就唔會特登，哎呀，我而家仲要去花時間去先至買件褸啦，因為我覺得咧，香港嘅冬天就好得意嘅，可能你就會覺得，可能都係凍兩個禮拜。 系啊系啊，差唔多。 你唔知道两个礼拜之后系点噶噃？咁你会觉得，我未必值得花钱再去，可能花一个四位数字买件大褛咁样，未必会想嘅。咁抄下，大家抄下你嘅衣柜咧，我觉得总会有呢啲我哋所谓叫一啲单品啦。咁摆喺身嗰度咧，我觉得即系保暖，然后咧又 fashion 嘅咁样。我自己首先咧会喺个衣柜嗰度抄出嚟嘅咧，一定咧就系真系我头先讲嗰啲大褛啦。 大褛， 大褛到点咧？要冚埋膝头哥嗰啲啊！ 哇，好长喎、 啊！系啊，即系啱冚埋膝头哥咯。譬如你去到韩国咧，佢哋中意着啲好大件嘅羽绒嘅，因为佢哋真系好冻啊嘛，真系零下噶嘛，佢哋系去到负几度 冰点咁样噶嘛。 冇错啊，佢哋日头都系呢啲气温，咁所以咧，佢哋男女都好啦，佢哋咧就好中意咧着啲好大件嘅羽绒冚到佢脚眼嘅，因为佢哋真系好冻，仲有帽、啊。但喺香港咧，我自己因為呢幾年其實我已經冇再買羽絨啦。我自己嘅小店亦都唔賣羽絨啦，因為都係貨即係愛護動物嘅 環保啊，愛護動物係啊，啱啊。 係啦，但我覺得如果你話屋企本身之前買落一啲羽絨嘅，咁都可以攞翻出嚟著係 OK 嘅。咁羽絨我自己就會 casual 著，不過留意翻啦，學你頭先咁講，而家係啲濕凍啊。落雨啊嘛，你其实羽绒湿咗水系好麻烦噶。 系啊，一湿咗水要佢干咧，你又觉得硬系入边咧，其实干起上嚟都系干到一嚿嚿噶。 冇错，因为佢入边其实都系啲鹅毛嚟噶嘛。咁你谂下，你湿咗水咧，你如果唔干透咧，其实都几烦。所以如果你话落雨天咧，羽绒都唔适合着噶啦。除非好似韩国嗰啲，佢外面咧真系做到啲渗水防水嗰啲物料，入边再做啲羽毛嘅，咁佢就可以做到真系渗水防水又保暖嘅功能。但可能我哋自己一般買嗰啲羽絨咧，冇咁好裝備 啊， 可能都係好一般，真係好鵝毛嘅羽絨咧。你一濕咗水之後咧，你會凍上加凍，所以就避免啦。咁點解？所以我哋話我中意攞，可能就係攞啲薄絨嘅大褸出嚟。咁我覺得咧，香港嘅冬天咧，十零度咧係啱著嘅。尤其是係嗰啲譬如可能你講緊一啲深藍色啊。 黑色啊、啡色啊、格仔嗰啲嘅大褸咧，其實你係長青款噶嘛，你每年攞出嚟，每個冬天攞出嚟咧都唔過時嘅。咁、我覺得呢一件嘅單品咧係真係你擺出嚟。著夠佢啦，著夠佢攞去乾洗，你就覺得抵好多啦。 係、通常啲褸咧，你買嘅時候，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喂，好似都幾貴、哦。不過咧，有一樣嘢嘅習慣咧，就、大家都可能就係成日都做錯咗啊，就係、是、件衫咧好貴買翻嚟，然後唔捨得著，應該咧就貴買就平著。即系你要成日着咁件衫先至抵噶嘛，你买翻嚟跟住唔着紧，一个唔贵要发咗毛喎。哎呀，到时啊仲抌心啦。 系啊，即系你连件衫都嘥咗，即系等于件衫系零价值，净系货你鉴赏咁摆喺衣柜嗰度，唔系噶嘛，真要攞佢出嚟着，着上身靓靓先好。同埋呢啲大褛咧，男女都啱噶嘛。 吓系啊。 系啊，你可能男仔你入面可能你就算衬件 hoodies 有帽嗰啲衬牛仔裤加件大褛，即系露顶帽出嚟又好有型、 哦。 咁、你话翻公司文啲嘅，咁你着恤衫可能着多件冷背心西裤，跟住就加件大褛又型仔噶噃。 系呢、 如果你话货女仔咧，你就算着一条连身裙好、或者可能你着一件深色嘅上衣衬西裤或者衬牛仔裤，衬半截裙再加一件大褛，其实都已经系好百搭噶啦。 哎呀，连身裙加大褛，我谂想象到都好靓。 是啊，即是你出席到场合、尤其是去到12月呢，好多啲飲宴啊、啲聚会啊、公司嘅 annual dinner 等等等等 Christmas party。 冇错啦，咁你有件靓靓嘅大褛，你讲得啱啦。我觉得尤其是系呢啲西装褛啊、大褛呢，呢啲款式呢真係唔好悭价。你唔好买件呢即係炸料啊，哎呀着一两次啊，唔系讲一两次。 咗啊，哎 喂咗。一两次你已经觉得哎好似起毛粒啊，个膊位有啲跌跌地啊，开始唔知点咁样。你又会想买埋，可能你讲緊哎三四百蚊，哇即係跳楼货喎咁样。但係可能你真係着得过一两次唔想着、又系唔抵囉。我觉得呢啲真系呢啲大褛款呢，你不妨投资多少少买件光鲜啲嘅。咁你就会咧经常会肯着佢啦。 哦，咁大家要自己选择啦吓呢个。咁如果你话我冇大褛，冇咁长到去到膝头哥嗰啲，咁我仲可以点样衬？系咪嗰啲洋葱式就系衬法又可以御寒啊？应付呢啲急冻啊，又可以靓啲咁样咧？ 即系逐层剥佢啊嘛。咁如果系咁咧，你一件嘅贴身嘅打底啦，舒适嘅打底衫咧，我觉得就必备噶啦。睇翻自己，我觉得你皮肤嗰个嘅你個膚質啊，因為咧有啲人咧，我自己譬如咧，我好粗嗰啲皮膚，我著少少羊毛嘢我都 OK 嘅，咁、所以可能嗰件打底咧，我自己都會抄翻有啲咧，可能會有少少羊毛成分，就好鬼死暖噶啦，講真，即係我加件可能加件厚少少嗰啲風褸咧，啲運動嗰啲，譬如啲防水風褸咧、我覺得自己都比較夠暖嘅咁樣。如果你話唔係嘅，你比較敏感啲嘅，可能你真係要揾一啲咧 cotton 質地啦，或者咧而家其實好多合成嘅物料咧，其實尤其是啲運動質地啊，你去啲運動鋪咧買一啲咧，貨你做運動打底嗰啲衫咧，其實百零蚊件嘅啫，係啊，咁然後你就會覺得，咦，著上去又貼身又保暖，又唔會刺激到皮膚嘅，咁呢個就成為咗你第一浸啦。 哦，系啊，系啊，即系之前咧，阿海都讲过，其实有一件咁嘅打底衫喺度咧，就可以令到你成个着起上嚟，嗰个望起上嚟层次都多咗啊嘛，我记得。 同埋唔会话臃肿啊嘛，即系你唔会话、哎呀，我一着我就着件冷衫起身先，唔会，你可能着一件打底先。咁你当你去到啲热啲嘅地方嘅时候，你其实可以一件呢啲嘅打底，可能你再加件，譬如背心先，再加件褛。即系我哋所谓嘅马甲，跟住你再加件褛，又或者你可以系一件打底，你加件卫衣先再加褛。咁、你去到一啲室内嘅地方，你有得除啊。 系啊， 甚至乎你可能系呢啲长袖打底，你加件短袖嘅 T， 先至再加件褛。 系， 你去到室内，你除咗件褛，你咪唔会话，哎呀，我好似剩翻件底衫咁咯。咁你都好似有件系短袖套住件打底咁样咧、 我而家 除咗衫都会靓啲啦。 我而家 exactly 就系咁着，有件长袖打底嘅，系啊，跟住出边其实入边咧，我系件褛入边系着住件短袖衫嘅啫。 系咯， 系啦，跟住一件 就好似我哋所谓嗰啲嘅洋葱着法，即系你剥完一层又一层咧，你都觉得依然都保暖同埋都靓嘅。咁另外当然啦，我觉得男女都好啦，可能你屋企咧都会有一啲咧嗰啲针织衫啊，或者系啲大冷衫咧，喂，而家唔着等几时啊？真系 系咯，你而家攞出嚟啦，而家有得 show off 就 show 啦，如果唔系要等下年啊。 啱啊，同埋我覺得咧就係就嚟近聖誕節噶啦嘛，咁可能你之前買落啲咧啲好 colourful 嗰啲嘅大冷衫啊。都可以攞出嚟着噶啦，啲大到點咧？你話如果尤其是破啲高大啲嘅女仔，你可能着一啲咧冚埋 pat pat 嘅大冷衫，襯牛仔褲，然後我想講下一件嘅單品，大家都必備啦。可能你加件冷帽，加頂冷帽，或者加條大嘅圍巾。 哇！ 咁已經好有節日氣氛啦，跟住穿搭又好有層次啦，尤其是冷帽呢、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女仔戴冷帽，男仔戴冷帽咧都幾型嘅，同埋大家一望落去就覺得你都會識著衫喎咁樣咯。 係啊係啊，咁啊聖誕節都有好多唔同嘅裝扮嘅方法嘅，咁啊我哋留翻下個星期咧，又同阿海傾下到底聖誕節如果大家去 party 啊，或者唔去 party， 純粹想過一個簡單嘅節日氣氛嘅。有啲咩裝扮上我哋可以有啲 tips 咯，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喎，海。 下個禮拜再傾。 OK， 好，拜拜。 好，拜 拜。6:59啦，咁啊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嘅，咁啊普通話台繼續啦，會有音樂早點啦，咁啊至於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陪伴住各位聽眾咧去到早上嘅10:00，轉頭二台再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法国下半场拉开比数，高卢姆亚尼射成2-0，法国晋级决赛，将会争取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后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锦标的球队。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同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智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展能艺术会敲击乐班嘅导师张希杰，教学招式好多花款。 如果我考下你啊，市区嘅的士应该系咩颜色噶？如果打五個音嘅拍子，有冇辦法諗到關於五個字嘅英文嘅生字咧？ 點解要咁教呢？星期六晚9:00，香港電台第二台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喂喂，師傅，著咁靚去邊啊？ 我陣間去影聖誕燈飾啊！ 啊，估唔到你咁後生。咁傳統嘅活動你都仲做喎、 啊？影聖誕燈飾係傳統活動咩？ 梗係啦！想知道有幾傳統同埋影聖誕燈飾有咩打卡位？聽實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電台第二台，盧思培、洪建威知識會社啦。 七位成員一條心 ，Travel Japan。 All day high, Travel Japan。 向全世界展现对音乐的热情。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今週の日曜日、金本ホイフ。 Travis Japan Special 的会い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特别号 Travis Japan 访问音乐特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咦，你都有揽咗颈巾喎、啊？ 梗系啦，我三点起身啊，个人虚啊， 系啦， 因为睇波。 哦，好多都系啦，好多男性都睇波啊，真系好吸引啦。世界杯冇办法， 我就睇完之后翻工啦。咁可能都有啲朋友睇完之后就再补眠多一两个钟咁样咯。 哦，咁希望你今日可以早啲收工，翻去眠一眠啦。 希望啊， 希望做快啲。 多谢你嘅祝福。 啊，冇办法啦，做快啲啦。咁先讲翻交通先啊。咁啊，头先咧有宗交通意外啊，因为微雨啦，所以咧好似琴日朝头早都系好多交通意外啊。咁啊，揸车朋友真系要小心啦！咁啊，好彩就清理好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啊，慢线就清理好啦。龙尾就接近北架山花园噶，就系龙翔道啦，去荃湾近住风力楼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就接近北架山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啦。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尚算是稳定下啲交通方面，咁啊将军澳嗰个问题当然又解决咗啦。 系， 咁啊另外如果即系再有其他即系道路上嘅建设嘅话，咁啊希望就再施工啊快啲，咁啊多啲市民受惠啦。 系，总之就开心啦，即系越多地方嘅建设，我哋市民受惠就当然系非常之好啦。咁啊讲开受惠咧，又有嘢受惠啦，真系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因为九巴咧真系唔错，开咗两条新嘅巴士线，哇，非常之期待，因为咧。我喺荃灣住噶嘛， 已經開咗啦。 嗱，今個星期六係第一日即係第一日， 即係後日， 係啦，就開始啦。 係， 即係第一日開始啦，就十二月十七號開始搬到今個星期六啊，九巴嘅就開咗兩條啦，就係經西沙路就往返北潭涌嘅假日新線，咁分別咧就係三十三號 R 啦，就係來往荃灣愉景新城啦，同埋七十四號 R 就係來往大埔嘅太和嘅。 哦。 嗯，咦，你好似好开心、啊， 我都受惠、 啊，系啊， 因为大埔人， 系啊，大埔人可以去到嘅，你知啦，因为始终假日咧，小巴坐嘅人咧系有限的。 你呢个系去北潭涌啊嘛， 系啦，冇错， 北潭涌就西贡嗰边嗰个， 系啦，西沙路嗰边， 哦，即系 西贡嗰边， 即系一条嘅热门嘅行山路线 啦，冇错 啦。北潭涌我记得嗰度系。应该麦理浩径第一段嘅出入口的 行山同埋都可以踩单车，好多人喺嗰度踩咁都。 哦，应该系啊， 系。 单车我就唔系好熟。 系啊，所以两样都有噶。咁啊好啦，三十三号 R 咧全程几多啊？话俾大家听先，23.3。 系。 咁但系咧，佢好好咧，可以有一个转车优惠喎。喺城门隧道转车咧，去翻北潭涌咧就平，哇，平好多啦，14.7。 哦。 咁佢就喺荃湾，我讲少少路线啦，因为有好多路线，咁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睇清楚啦。咁我讲住部分先啦。 嗯。 咁三十三号 R 咧就系会行愉景新城啊、愉心广场啊、大河道啊，再行城门隧道、马鞍山市中心，跟住泥涌、西沙路啊、帝琴湾、 嗯、 大网仔路就可以去到北潭涌啦。 哦，即系彻底 skip 咗沙田，就直接去咗马鞍山。 系啦，真系快好多啦。 嗯， 咁呢個荃灣開嘅咧，嗱，荃灣開記住，不過佢得四班嘅啫，朝頭早七點至到朝頭早十點鐘，就一個鐘頭一班啊，得四班，咁大家要掌握時間啦，自己睇下啊，如果中途站，你知啦，而家有啲手機可以睇到你幾多點可以嚟到噶嘛，即係方便好多。 有冇話佢第一班係幾多點啊？ 第一班七點， 七點， 係啦，因為佢得四班啊嘛，嗱，七點鐘 班，八點、九點、十點，啱啱四班咯，一個鐘頭一班，就荃灣開嘅。好啦，咁北潭涌開咧又係得四班，但北潭涌開咧就係俾你下晝翻嚟嗰啲啦，就由三點三開第一班，三點三、四點三、五點三、六點三，又係一個鐘頭一班。 嗯， 咁大家要掌握呢个时间咯，即系你喺第一个站梗系容易掌握啦，第一个站梗系七点钟搭啦，咁、 啊、 你中途站唔会七点噶嘛，咁、自己就留意翻咯吓。 系啦、 啊，咁但系系咁，你讲先咧。 冇，我喺度谂紧设计紧呢啲行山路线啫。嗱，虽然今个 咁快谂住行山路线，我一路讲唔讲，眼仔碌碌啦喺度。 系啊，一路谂紧有个四班啊嘛，咁啊，如果你朝头早你想我哋叫有个字叫操山，操耐啲嘅，咁就可以早班车就出到去，然后咧就可以大概行七八个钟或者九个钟， 系 跟住都可以。繼續搭到佢下晝嗰啲車咧，就直接往返呢個荃灣喎。 係啦，荃灣線就係咁啦嚇。咁、但係記住啊，逢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先有嘅啫。 係， 你唔好諗住一至五啦， 記得記得，因為 out 嘛 ，out 係 啦。逢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啦，好啦。咁另外一條線咧就係你話受惠嗰條啦，大埔啦，係七十四個 out 啦，就係又係二十三個三，不過就冇得分即係冇得分站收費嘅，總之係由頭到尾啦，你喺中間上都係咁多錢㗎啦。係咁樣咧，就由大埔嘅太和站開始上啦，去到大埔中心。廣福村、馬鞍山嘅市中心，咁啊西沙路啊、帝琴灣啊、黃竹灣啊，跟住就去到北潭涌。咁當中咧都有好多個站嘅，咁都係嗰句啦，大家可以咧上翻去九巴嘅網頁咧，就可以睇得好清楚佢邊一個站啦，可以上啦。咁但係呢個時間你記住，又唔同荃灣嘅，佢大埔開都係咧朝頭早有四班嘅，但係佢就遲半個鐘頭開，七點半開。大埔開就七點半、八點半、九點半、十點半四班。好啦，由北潭涌翻去大埔又點啊？三點九開到六點九，三點九、四點九、五點九、六點九，就又係一個鐘頭一班，一共四班。 哦，哇，方便咗好多行山人士啊！ 係啊， 唔知道佢 唔、 知道佢開頭會係單程定係雙程咧？即係咩單程定係雙程咧？因為因為我初頭見到咧，譬如喺往返烏蛟騰去到火車站嘅話咧，其實佢原本係單程嘅二七五 R， 咁佢最近我亦都發現咗佢咧就多咗用呢個雙層巴士，可能因為真係 太多人 太多人啦咁。咁所以即係可能佢哋都有機會單層或者雙層㗎，唔知啊。咁到時大家星期六咧自己留意一下。如果係發覺人多嘅，咁希望巴士公司亦都靈活變通、由單層即刻轉咗到雙層，去到接載乘客啦。 好啦，無論單又好，雙又好，最緊要就係開啊！最緊要就係咁樣，咁大家受惠咯。記住啊，33号 R 啦，同埋74号 R， 咁啊，每日咧有四班，自己掌握翻時間。想好清楚嘅話咧，一係就上九巴網頁啦，一係就打個熱線2745-4466。2745-4466，咁就可以問得好清楚噶。 好啊，好啊，冇問題。咁啊，今日大家星期六嘅時候咧，睇下如果天氣好啊，先至好設計行山路線。 但係好凍喎，小白，你諗住星期日 都 行山啊？ 凍都唔驚，我驚濕啫。 哦， 驚落雨同濕。 啊，落雨就危險啲啦，線啊，啲石係咪？係 啦，一線 啊， 或者少少意外咧，咁個山上面又凍嘅話咧，就容易釀成一啲即係不愉快事件啊。咁所以大家就設計好路線，或者睇啱個天氣先準時出發啦嚇。 係啦，咁啊就最緊要把握翻啲時間啦。搭咧就係星期六第一班嘅车，哇！真系开心啊！开始 第一班啊，呢条航线第一班， 12月17号开始咧就生效噶啦。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睇下 O 系咪出边好冻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继续寒冷天气警告、啊。 嗯，琴日冻啲，点解咧？因为人都系讲适应能力嘅，咁啊，琴日适应咗进入啲比较冻啲嘅天气情况啦，咁今日大家都会有备无患，着多件衫啊，有条颈巾啊，着翻条长裤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今日咧系冻嘅，不过我估收音机旁边你咧等车，譬如我依家望去广播道出边嗰啲等车嗰啲位啊，咁其实咧大家都已经着到咧未煮成嚿粽咁样，但系起码唔会丝丝缩缩咯，个样系堂堂正正嘅，系够暖嘅咁样咯，不过即系。希望啊，司機叔叔架車都快少少，如果唔係都好大機會吹襯凍襯啊！呢、這個都係感覺。不過今日都係微微雨啊，咁啊又咁，所以你話今日除咗你話著厚啲嘅衫或者夠暖之外，都應該要大把遮啦。或者就落雨 又凍， 係啦。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啊，同 Didi 話喂行山嗰啲最忌咩濕凍啊， 係啊， 濕凍又比較禮計啲啊，有濕住有凍咁樣，特別容易咧即係感親啊或者感冒啊。 系好啊，咁啊，好好咁样睇住自己个身体啦。咁啊，详细天气俾小白睇睇佢。唔该。 O K， 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咧，系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1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噶，风势颇大。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多几度噶。天色良好，雨及系干燥。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噶。另外咧就系寒冷天气警告咧，咁啊当然系继续生效啦。由即系前日开始生效到而家咧，大家都冻噶啦。不过希望大家都适应得到咧，同埋着多几件衫。咁啊都要记住嚟紧呢几日咧嘅气温咧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啊。咁所以咧咁啊要喺添加衣服方面咧，大家要花多少少心思啦。咁啊继续保暖。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就揾嚟资深经理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小白。哇，真系好高兴啊！每一次同你倾偈，我特别系呢一期啊，世界杯，你呢啲肯定嗱，你啊朝朝都咁早，咁你就肯定早多两个钟起身睇波嗰啲人嚟噶。 喂，你好睿智喎、 啊，精神啊！你真系好嘢啊！真系。 你真 系 好睿智，系啊。 跟你学习， 我真系唔好话学习，我真系三点钟起身睇波，我睇完咧之后我就翻工啦咁样。咁啊！但係都係揾得 Jerry 傾偈，咁啊，梗係就世界盃期間啦。我哋上次咧都有提過、就是，就係一啲運動員啊，點樣喺經理人協助底下啦，可以繼續啊喺佢哋體壇嘅工作以外啊揾多啲金錢啊，同經理人點樣去到合作，又或者 揾食啦， 揾食啦，簡單地嚟講。但係咧世界盃而家四強都已經踢完啦，咁啊跟住就決賽同埋冠軍戰啦。但係有冇話世界盃就嚟完，甚至完咗之後？有冇嗰個熱情咧？經理人係有辦法令到繼續 keep 住嗰個運動員，或者係呢段時間一定最揾錢嘅。譬如冠軍戰啊，假如啊美斯真係成為咗超級球王，因為佢連世界盃、大力神杯都補埋，咁佢肯定超級球王啦。咁佢嗰個人氣點樣延續啊？點樣接觸個套路啊？有冇啲計仔啊，或者門路嘅咧？ 一般人咧，即係睇任何嘅盛事啦，包括體育，包括仲係娛樂各等都係嘅，電影都係啦嚇。大家會睇緊最 top 最頂層嗰啲星啊，大星、超級大星 superstar。咁我唔好講佢哋住啊，我一掹掹過嚟講下觀眾先啦，講下你先啦。 好啊。 世界盃完嘅。即係完咗之後，你以往你以前都睇過世界盃啦，你睇過奧運啦，睇過好多嘢噶嘛。呢啲咁嘅盛事完咗之後，你作為觀眾，你作為粉絲，你會唔會有啲失落啊？或者你會唔會你自己會覺得，唉，好似突然間，哦，完咗咯，好，我哋睇第二樣嘢。你自己係嗰個感受係先？ 邊有咁多嘢睇啊？睇完世界盃之後咧，有一種我成日覺得自己會病啊！是有一種叫做世界盃完結後群症這些 friend 呢那些什麼寂寞的情緒啊出曬出來啊。 是啦為什麼我要這樣問呢因為在整個社會整個生活上面即當然是包括商業上啦、 嗯、 那件事不是只是得啊那個歌手在你面前養來養去那個球星在你面前擲下波就算的嘛。 是啊。 其實就算哪怕是隔著個電視或者隔著個舞台或者你在觀眾直看台都好大家其實整個世界所有東西都是互動緊的嘛。 嗯啱啊。 所以不是只是說我踢完場波就完咁簡單、嗯、是亦都要睇下嗰個受眾嗰、那個品牌又好觀眾又好任何各行各業嘅人都好、 嗯、 你哋嗰個當其時嘅感受係點樣咁、 嗯、 你諗下啦你都識得講啦唉我都有個吓症候群咁樣我都會有啲 失落啊， 或者好似突然间失去咗一样嘢，第一句就话哦，四年之后见啦，嗱，个个都咁讲啦， 系 咪啊？咁变咗， 但系四年、哦、，Cherry 等四年、哦， 系啦，咁变咗咁样讲嘅时候，好正常地，好容易地就会觉得其实系唔容易去延续嘅。咁但系点解头先我第一句我就话唔好讲最顶层嗰啲星咧？咁最顶层嗰啲星搵紧好多钱，或者已经搵咗好多钱啊嘛？ 是喎、哦、即係譬如斯朗美斯其實佢哋繼唔繼續搵錢佢哋已經係一個超級富豪嘛。 係啊超級到唔超級嘅富豪㗎啦。咁同埋佢哋已經即係建立咗佢哋嘅位置啊佢哋嘅形象啊即係佢哋一路走來啊已經唔再係因為今次即係每一次嘅大賽有好表現就好多關注度多熱度又好只係會繼續即係將佢哋繼續膨脹㗎啫。 嗯 啊，咁我哋其實喺呢啲情況，我哋睇啲咩呢？我哋第一就睇啲所謂嘅新星啦，年青嗰啲啊，或者未有人遺意嗰啲啊，唔一定要年青嘅。 咦，今屆世界盃都出咗幾多嘅即係學 Jerry 啫，唔係年青，但係真係出咗好多新星，即係可能譬如佢20中25、26歲，但係發覺咦，原來佢嘅球技係可以咁精湛，可能真係有啲大球會會招來佢啊。 系啦，或者轉咗個髮型啊，咦，突然間靚仔咗啊！或者原來突然間以往可能你啱啱青年軍嘅時候，做後備冇人訪問你嘅，你而家出咗嚟擔正啦，有人訪問你，喂，原來佢哇講嘢啊，把聲好好聽啊，好識講嘢，或者嗰、那個好有觀眾緣啊，各等各等。咁呢啲就我係睇新星啦。咁其次就當然係有啲叫做叫做二三線啊，做唔到 superstar 嗰啲。佢哋哇今次都叫做有啲表現喎，都有啲人留意到佢，關注度提高咗。係 啊， 咁係呢一班人，甚至乎再差遠啲嗰啲，就係話可能去到後備啊，或者係唔係主力嗰啲啦。咁其實最大嘅喺商業上嚟講係呢一班人。佢哋需要延續咯， 係、哦、 咪？超級巨星真係唔係好使延續嘅，啊，佢哋啲 job 係接到停唔到嘅，其實 二三線嘅，咁佢哋又應該點樣繼續落去之後世界盃嗰個嘅宣傳咧？ 嗱，喺運動上嚟講咧，我諗我前個禮拜已經有提過啦。而家嗰個網絡啊，或者盛事上嘅推廣咧，同埋每一個唔同嘅，因為世界盃以外嘅，其實啲職業足球員全部都係踢緊職業聯賽嘅，咁佢哋其實而家喺職業聯賽上面。佢哋嘅表現咧，喺佢哋自己嘅國家或者喺佢哋自己嗰、那個踢緊嘅職業聯賽上面咧，其實佢哋個人工當然係都叫做可觀啦。就算唔係超級巨星，咁當然廣告就會當然係會比起啲超級巨星嗰啲係會細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去到國際層面嘅職業運動員咧、其實佢哋嗰個即係我哋講得好俗啦，嗰、那個生計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將嗰樣嘢接駁翻嚟我哋香港啦，譬如我哋就算當然啦，我哋就未有機會去到世界盃啦。咁、但係喺奧運啊，或者一啲國際大賽咧，喺有好幾個體育項目上面咧，都有好出色嘅表現。我哋呢一班咧，即係運動嘅精英咧，佢哋需要延續嘅嗰、那個延續嗰個人氣咧，嗰、那個需求就大好多啦。因為首先本身啦，即係香港本地嘅職業聯賽咧，遠唔及即係國際級咁蓬勃啦，或者咁嗰個關注度熱度咁高啦，咁變咗咧喺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有好多需要做好多周邊嘢啊，甚至乎有時咧冇乜錢嘅嘢。就都要做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嗱，當然呢個唔係香港獨有嘅文化嚟嘅，喺世界各地都有呢個文化嘅，因為我哋唔可以下下都講，你講緊話英超啊、低甲啊，即係你唔可以講到最頂級嘅聯賽去同個全世界作個比較啊，係啦，咁所以你話如果當需要延續嘅話，因為你譬如你世界盃熱潮，你都會見多咗本地嘅運動員嘅，其實，你都會見多咗就喺唔同嘅訪問啊，你肯定個個都問啦，哎呀，你係運動員，哪怕你係唔，就算你唔係踢足球嘅，你都問下佢。点啊？有冇睇世界杯啊？你捧边个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当世界杯完咗或者奥运完咗，咁其实你见到个运动员，你问佢哋乜嘢咧？你已经系冇咗一个热度去问佢哋嘢咯。 系、 系嘛？你见到个运动员，你只会问下啊点啊？呢排训练成点啊？咁你唔问心讲，其实问人哋训练成点咧？呢啲除非系一个专访，或者你邀请佢上嚟我哋嘅节目，同佢做个访问咁样，咁你哋先至有嘢问嘅啫。咁所以需要延續嘅反而就係一啲本身佢哋喺佢哋嘅職業聯賽嗰個關注度冇咁高嘅運動員咧，係需要係大好多嘅。 哦，咁大家就睇下會唔會留意到，真係有好多，咦係二三線嘅，我哋叫做二三線，即係可能人哋球技都好好嘅呢一批嘅運動員啊，佢哋的而且確會喺叫做 FIFA 完咗之後咧，嗰、那個曝光都反而仲 keep 咗喺度，可能呢個都係幕後有好多經理人喺度推佢哋一把啊。 咁有啲辛苦嘅地方啦，就係運動員，即係不，我諗好多唔係淨係運動員，而家好多層面嘅都係啦。咁有時有啲咩叫做話，喂冇錢嘅 job 都要做，咪冇錢都係 job 嚟咩？咁都係嘅，因為譬如我哋做經理人，我哋會計一樣嘢咧，其實就唔係我哋英文有句嘢叫做有啲叫做 tangible 同埋 intangible 啊，就係話係唔係所有嘅價值 我唔係講銀紙，我講價值都係來自於銀紙嘅咧，就唔一定嘅。譬如你傳媒曝光嘅價值啦，你喺網絡曝光嘅價值啦，你嘅形象能夠喺唔同嘅平台、唔同嘅媒介，俾觀眾啊，俾運動嘅粉絲啊，俾品商業品牌啊，俾唔同嘅機構啊，睇到你個人嗰個價值。咁其實呢啲都係你將你個人增值嘅一個方法嚟嘅。咁你首先，你要人哋欣賞你、賞識你啊，甚至乎即係叫做俾錢你使啊，揾你做 job 啊，咁你都要人哋認識你先得噶嘛。係 啊，係啊。 舉例運動員嘅，你需要有成績啦，哪邊商亦都需要去展示你個包括係外表啦，包括係言行舉止啦，包括係儀容啦，將你嘅故事啊，將你嘅心入邊嘅諗法，去透過唔同嘅方式去展示出嚟。咁而從咁樣，經理人咧就會去叫做盡量去配對啊！咦，喂，我發覺原來小白呢位運動員咧，喂有呢一方面嘅 talent， 或者佢講某一樣嘢好叻嘅，咁可能我就會將去同你尋求喺呢一方面嘅嘢，哪怕係同運動冇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都好啦。因為我可能知道，喂某一個食品品牌想揾一個咁嘅類型嘅人，或者我覺得小白啱呢個食品或者呢個商品嘅形象噃，咁我哋會咁樣去接駁咯。咁所以就你話後每一個大型賽事也好，其實運動員係辛苦嘅地方就係話，可能佢哋要接觸到一啲非運動嘅層面，即係例如即係將自己嘅性格展露出嚟啦。咁但係講到尾都好，我做經理人，我始終講一樣嘢嘅，不論你係咩界別，先唔好諗咁多周邊嘢，就做好咗，盡量最好勤力、好努力做好咗自己嗰份，先至係慢慢諗第二樣嘢。因為咧、有啲嘢咧就欲速則不達， 做好自己本業先，即係踢波嘅最緊要就係踢好咗個波先。就唔好俾人哋覺得，哎，你都掛住揾錢賣廣告噶啦，啲波越踢越屎，就唔好有呢個感覺，繼續保持住嗰個專業嘅形象咁樣。 同埋因為始終咧，除非你話你已經去到接近係退休年齡啦，即係我講話運動員嘅體育生涯完結嘅年齡啦。如果唔係嘅話，要點樣去奠定你自己嗰個位置啊？因為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超級巨星 superstar 嗰啲啊，美斯又好 ，C 朗又好，佢哋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經營佢哋自己嗰個形象啦，或者佢哋嗰個地位啦。咁但係佢哋點樣經營啫？佢哋咪來自於佢哋喺佢哋嘅專業上面嘅表現咯。 咁 所以除非去到真係終極，我已屆退休年齡啦，我都冇得再發揮嘅時候，否則嘅話，一定係要喺翻自己做緊最專嗰樣嘢嗰度發揮，先至係真真正正發揮你嘅所長咯。 咁所以大家就要諗清楚啊嚇。咁如果自己有啲機會諗住去到發展所長做下宣傳，咁記住自己嘅本業喺邊度先，自己嘅魅力所在，通常咧係自己最擅長。长嘅一个工种啊， 系啦，冇错。 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5厘，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4.25厘至4.5厘，是2007年底以来最高，但系加幅较过去四次会议每次0.75厘为低。今次政策决定获得一致投票通过。聯儲局在議息聲明中重申持續加息是適當，以便貨幣政策立場具有足夠的限制性，令通脹隨著時間的推移回歸2%。聲明指近幾個月就業增長強勁，失業率保持在低位，但通脹仍然居高不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高度關注通脹風險。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說，持續加息是適當，加息仍有一段路要走，加息至什麼水平將取決於通脹和金融狀況等因素，當局會在逐次會議上作出決定。他又說，在委員會確信通脹持續跌向2%目標水平之前，不會考慮減息。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期望新冠病毒和猴痘明年不会继续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两种疾病最危险阶段已经结束。总干事谭德赛认为，必须要从新冠疫情学习到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疫症爆发。另外，世卫认为中国防疫措施近期逐步放宽前，新冠个案数字已经上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相信，中国政府作出战略性决定，而 Omicron 变异株高度传播性确令全面封控机会消失。按照部署中国的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上，工作目标是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中日两国政府据报正协调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今个月下旬访华，并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若果成事，将会是日本外相自2019年12月以来再次访华。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上月在泰国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议上，双方就协调林芳正访华达成一致。林芳正访华意在通过高层对话促使两国关系稳定，并激活部长级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等对话机制。报道说，日本即将修改写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在两国政府内部，由于国民舆论恶化，存在对林芳正早日访华要求慎重的论调，但日方似乎倾向认为，在今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应该加紧力促关系趋于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大榄上车。跟进翻，较早前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桥面登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将军路隧道去返观塘方向车龙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近住泽山道车多，车龙去到飞鹅山道。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二台话你知。点解我要拣你公司维修我栋大厦嘅外墙呢？ 我所有师傅都齐晒牌，仲会帮工人买劳保。 呢啲基本啦、啊，仲有呢？ 个个客都赞我哋服务好，人人都俾五粒星啊！ 咁职安局有冇俾星你啊？ 佢粒星有几劲啊？ 劲到令人安心咯。搭棚咧就系高危工作，如果冇做好安全措施，万一发生意外，唔单止会造成人命伤亡啊，仲分分钟影响楼价。所以一定要咧揾间够安全嘅公司，做得职安健升级企业，代表装修维修公司通过职安局嘅安全审核，有完善嘅安全管理制度同良好嘅安全记录，保证施工安全。但我喺职安健升级企业名册度揾唔到你公司个名，所以我哋唔会拣你，请回啦！ 求下你帮下我啦，我公司真系好需要呢单生意噶。 好，你快啲填咗呢一张表格去职安局申请啦。到你成功攞咗粒星落，咪可以拣你咯。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喺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嘅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十三度啊， 系啊，冻啊，冻啊，冻啊，冻、啊、有一种感觉嘅。 讲埋呢个，95%啊，相对湿度，即系落紧雨啦，系嘅。我翻嚟其实系落紧雨嘅，咁所以系有啲冻啦，咁亦都系好大风，又系湿冻嘅时候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睇睇咧嚟紧咧都有几阵骤雨，仲系落紧啦。咁啊最高气温咧都升翻几度，可以去到16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望一望呢几日点样先？明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及星期一市区气温10度以下。新界再低2-3度、啊、天氣咧就反而係好嘅，同埋變翻乾燥，可能冇雨落，但係都係凍啦。 係咁啊，凍都好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因為下個禮拜冬至 係喎，22號啊， 跟住再接住嗰個禮拜就啲聖誕樹又供曬出嚟啦， 而家都供曬㗎啦， 係啊， 嗰啲聖誕樹唔驚㗎嘛， 12月頭都已經供曬出嚟啦，刺激大家消費。 即係話嗰啲聖誕樹假㗎嘛， 係啊，假嘅， 做出嚟唔會凍、 啊。我屋企嗰棵都假嘅。 但有啲外国人都愿意买真㗎喎，你去花 呀，係呀，其实香港都有好多人买真嘅圣诞树， 唔好讲外国人啦，可能有啲本地人都会啦，因为你见花墟佢会捧啲圣诞树出嚟， 係呀， 呢个世界有供有求嘅啫，佢捧得出嚟即係人买啦， 去到条腰咁高度㗎嘛，嗰啲都好抢手啊， 因为圣诞呢都系即係外国传入嚟嘅节日嘛，所以佢哋会好着紧一棵真嘅圣诞树，假嘅未必中意，要真嘅，等于我哋呢过年一定嗰棵桃花以为真嘅， 係呀， 系喎，棵假嘅桃花唔得啦。 如果迟啲 hit 咗呢一个即系桃花嘅时候，佢哋会唔会有啲假嘅桃花树摆翻喺佢哋嗰度咧？调翻转， 可能而家已经有，即系用啲利是封咁样堆砌出嚟，整到一棵桃花咁样。 唔怪之啲嗰啲植物咧咁中意整桃花嗰啲。 哦，系啊，过年嗰啲啊， 过年啲假桃花假吉， 即卖嘅利是 啊，所有都要真嘅咁啊， 假桃花。 琴日个 雨下唔好啊， 卖嘅利是啊，真系。 我都系真好啲啊，真好啲，同琴日啲赛果一样啊，啊真实啦，正路啊，系啊，咁啊呢个法国咧就赢咗呢个摩洛哥 2-0，咁啊呢场波我都有睇，咁喺头嗰几分钟嘅时候已经入咗球啦，咁成场波咧其实的而且确法国就。如果你問我咁，真係係高一班波嘅，咁但係摩洛哥整體而言咧，其實都發揮得唔錯，特別係下半場翻嚟嘅時候咧，上力添，哇！成隊摩洛哥係撳住法國隊嘅，咁佢嗰陣時法國隊直頭佢冇球員啊，連埋阿麥巴比都喺翻自己嗰邊，喺中圈嘅位置等波，即係冇去到另外嗰邊啊，咁啊一路撳住佢嚟踢啦，咁去到都有差唔多接近咧係七八球咧，其實係有機會入波，咁但係冇辦法。足球有個好奇妙嘅地方就係，當你一段時間唔入波，係不斷進攻嘅時候咧，你就會俾人入波啦。又出現咗喺呢一場波上面啦。咁啊，麥巴比亦都大顯身價喺對方禁區摩洛哥禁區嗰度咧，俾三個人夾住喺好狹窄嘅空間嗰度，仍然可以護住個波。其實佢嗰個我懷疑佢係射波嚟嘅，咁啊撞到個後備球員，咁啊當然個波啊滴咗去第二位球員嗰度就掃入咗咁樣啦。咁但係都睇到麥巴比真係犀利啊！呢個球員真係厲害。 嗱咁啊，禮拜日咧。11点啊，约定你哋啦，各自喺自己屋企睇。 好彩十一点啫， 冠军啊， 系冠军战咧。 季军赛几时啊？系咪礼拜六？ 前一日， 礼拜六即系 系啊系啊，应该礼拜六。 世界就系咁噶啦，冇人会记得季军赛， 系啦， 就好似你同我讲娱乐圈嘅残酷，其实永远系得攞奖嘅人， 系啊， 大家净系记得攞奖嗰个。 其实好简单嘅 ，Nominee 嗰个咧唔记得噶啦。 嗱，又踢完之后，即系踢完呢一个四强之后，踢咗冠军先， 系 压轴嗰场先系踢季军赛。 咁冇人睇， 啲人早咗， 提早买机票翻本国啦，咁样系咪啊？即系嗱，总之决赛咧就阿根廷咧就系对法国嘅，咁啊季军嘅戏码大家知道啦，咁啊唔再讲出嚟啦。 克罗地亚摩洛哥。 但是我自己都少少讲一两句，即是有啲世界杯后遗症，开始攰啊， 咁快啊， 系啊，你听我今日把声都已经系进入咗一个将近失声嘅状态啦，因为你其实都几日夜颠倒嘅。我最唔开心嗰样嘢系乜嘢咧？唔系自己中意嗰队球队输咗啊，系明明同你讲咧亚洲地区咧踢世界杯，但系都要挨夜，佢挨夜唔紧要。佢捱到通宵喎，佢真係完整咁去到五六點、 啊。英超咁嘅時間。 唔係啊，你有陣時英超啲早場咧，都11点零12点就踢完㗎啦嘛。你而家係哇，將個戰線拉到咁夜咧，好難搞啊！即係作為我哋呢啲已經踏入中年嘅人咧，你明唔明？ 咁佢喺歐亞地區嗰邊，咁咪啲時間咪啱咯，咁變咗佢哋晏晝啊嘛， 啱佢係啱佢哋。 咁咪變咗喺亞洲地區搞，但傾向咗佢哋咯。但唔係我哋有主場之利，你喺亞洲地區、亞洲國家搞啦，或者係你唔係傾向翻亞洲人嘅咩？ 因為咁樣，如果大家都係擔心呢個問題，譬如下一屆又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即係以後有啲咁嘅情況咧，以後我哋夜晚時段先至踢嘅話，就變成六播。 系 晏昼先播翻俾你睇得唔得？唔直播啦， 咁得 录得，你又唔中意 即场咩噶嘛？ 又要即场， 即场唔系我哋睇波不到波，睇波乐趣多，不即场要互动通讯啊！即系同啲朋友讲话，哇！你咧发觉呢球几好特定咩咗？哎呀，咁样你要即时倾偈啊嘛！ 不过今次而家呢个即系季军赛或者冠军赛咧，嗰两队我反而觉得啊几邓称，法国啊对阿根廷，克罗地亚对摩洛哥咁样。好似幾鄧情咁， 我都覺得係， 即係變咗好似有得打喎。咁如果而家問啦，究竟係阿根廷啊，定還是法國啊？大家都拗拗頭。 喂，聽日點先估啊？聽日戲碼嚟噶，等你估啊！我俾大家沉澱一日先去做下功課，先去估啊！ 咁我講咗個季軍先啦。 哦，好啊，好啊， 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係咪？ 我都係克羅地亞， 因為克羅地亞都常常得到呢啲去到四強入面有獎攞翻去㗎。係 啊，係啊，係啊，同埋、 有個名次㗎。 今次個陣容咧，其實克羅地亞算係相當完整啊！即係呢班波係嚟，佢哋都講咗全隊波呢個陣容係會踢歐洲國家杯，係呢個陣容踢，咁所以即係佢哋個默契當然又繼續喺度咁樣，都期待啊呢、這個。 係 法國嗰隊我就咩啦，即係法國如果佢臨裝就係繼巴西之後。系第二队可以冧庄啦，四年冧一次都几。 但美斯好似唔踢噶咯， 嗱就系啦，美斯系咪真系可以攞住个杯拜拜咧？ 系咯， 呢个又系。 如果攞唔到杯嘅，美斯会唔会同你讲？ 我都系踢多四年啦 ，会唔会继续为球队踢埋譬如美洲国家杯咧咁样，即系阿根廷咧咁样，即系代表阿根廷。嗱呢个唔知道，嗱听日先估下冠军系点啦。嗱今日咧就小弟啲精神系开始散漫啦，唔止小弟啊，其实咧今日咧驾驶嘅时候咧，旁边好多车咧都系古古怪怪啊，开始揸到啊吓，咁啊歪零歪清咁样，咁啊驾驶者当然要留意啦， 小心啊，注意路滑吓， 唔够瞓啊，真系冇办法啦，咁可能请一日annual leave 啦，因为 annual leave 大家有13日、12日，咁你咪请日假咯，有个法定咁去请啦，早少少同 HR 嘅同事讲翻声啦。 有阵时可能系车咧，我哋个嗰个挡风玻璃嗰啲水印好犀利嘅，嗰啲水印犀利嘅时候，你拨走咗啲水咧，你拨走咗啲水啫。但系水印会令到你嗰个光线散射到实，其实睇唔清楚。 你话讲到话请假咧，你估有冇人可以好老实咁样同老细讲，老细，我琴日睇波。我今日顶唔到啦！ 有 我自己晏昼嘅机构都系咁。咁我哋老细都睇波嘅。 咁如果翻学， 翻学 老师问先啦。我琴晚睇波。 不过咧，我成日都想问呢个啊。 Sorry， 我都 变 zoom， 变咗 zoom 佢。 呢个咧，阿小白你可以讲下。依家啲细路仔咧，咪请假去旅行，譬如去咗北海道啦，同阿爸阿妈去滑雪啦。咁点样请假？即系同老师点样请假噶？ 其实学校咧就。如果知道咗嘅话咧，其实都会同翻家长倾嘅。 系系， 因为呢个除咗系即系你哋去玩当然开心啦，但系形成咗一样嘢系学校最唔想嘅咧，就系佢教咗个小朋友原来你可以咁样嘅方式去到去玩啊。咁令即系呢个系最重要一个学校好头痛嘅问题。 因为点解我问咧？我讲多啲前设啦。阿钟哥，你成长嘅年代你唔会请假去旅行啊？ 唔会 啊， 系啊。 我成长嘅年代我都唔会听到啲同学话哦，点解陈大文有几日唔翻学？我冇啊，佢去杜拜咯，去卡塔尔睇世界杯。 我小学嘅时候有， 你有啊？ 我小学嘅时候 富贵啲啊， 唔关事啦。真系有啲同学仔咧，佢系请假，然后就同你讲佢做咩放假之前，譬如圣诞之前四日，做咩佢已经 唔 见咗嘅？ 我都唔识，真系我都少啊。所以我话同一个情况，但系依家啲细路仔系流行。因为我自己睇面书，我身边都好多家长有自己小朋友，咁佢哋都话：，我今日飞啦，带埋 B 仔或者 B 女咁样。 阿爸阿妈忍唔住啊嘛。 系啦，咁与此同时就我依家又未埋尾，又未放圣诞假，乜都未。咁你正常个细路仔应该仲翻紧学啊？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佢哋要请假啊？点样同老师讲？ 其实家长好纠结，第一个纠结位咧就系、是，因为如果我搭正真系 Christmas 或者公众假期嘅时候咧，系啦，我先至去。第一个机票难 book， 第二个机票会抢到好贵。咁但系有阵时啲家长都会谂，哇！我早几日同阿仔请多几日假，我可能嗰度悭到几千蚊，可能五六千我都悭咗翻嚟。咁佢哋一咁谂嘅时候，心魔咧就容易谂。 咁点解唔谂多一步咧？吓、啊，直头唔同阿仔佢哋去，可以悭几万添。 又谂住一家人去啊嘛。 咁咪不如果系咁样嘅话，就唔到时间啦，一家人都唔好去咯。 其实可以噶，可以一家人不去或者留翻喺香港消费都好咯。 但系头先讲咗几年冇去啦嘛，系啊，头先小朋友几年冇去了， 系几年冇就谂住一齐去啊嘛。咁但系佢哋个心魔又喺度咧，咁我哋于是乎就话，早啲同学请假咁。咁你通常咧呢啲位你好难请病假，老实讲一睇就知你系去旅行啦。咁家长咧通常都会可能学校会同佢倾一倾，我哋都唔系好鼓励啊。因为小朋友会学咗一样嘢，原来可以咁样请假，咁佢第日大咗点算咧？ 咁得唔得啊？嗱，如果佢哋真系请假嘅话，记过。记一个小过 咁啊唔得，依家嗰啲 attendance 啊或者嗰啲 有啲严嘅小学我听过系有嘅、 可能真系有，但系你因为要请假而去旅行而记过，好似好大嘅缺点得唔得啊？我谂到啦，个程度啊，个程度，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即刻喺度，我系学生啦，记过，我由细到大都身家清白，未试过记过， 就因为去旅行， 我因为去旅行记过，我因为我即刻流汗啊！你知唔知？因为呢啲系我哋成长啲反应嚟啊嘛， 阿妈害我， 你试下，突然间梁永忠同学。嗱，你做錯呢件事，你記過？哇！你即刻，你而家都驚啊！ 正話小白講啊嘛，即係咁樣會驚啲學校驚教壞咗個學生， 缺點得唔得？缺點啦， 教壞咗學生嘛，即係話俾佢聽。嗱，如果你而家去旅行嘅話咧，就係個過失嚟嘅。咁佢細個嘅時候就知道，到去 過失啊。 咁佢大個就會知道唔可以立亂請假咯。 係，好攰咁都啱喎。喂， 方向係啱 喎。嗱，但我舉多一次手，我問多一個問題咧，會唔會啲折頭折尾咧？嗱，你打工仔有請假攻略啊？我估學生咧嚟緊都會有請假攻略。因为咧，你个打工仔系咩？啲父母啊，啲父母嘅请假攻略系为咗咩？下一代，即系为咗啲小朋友去请。咁我喺度谂咧，呢啲折头折尾嗱，譬如依家圣诞节，当你可以连续记请两日假，可以放到七日，可以去函馆，可以去边度边度咁先算，去北海道咁先算啦。喂，咁嗰个时期个班房未由原先28位同学。 突然间骤减，可能得翻12位同学去上堂，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咧？小朋友想 问，夸张嘅， 未至于咁夸张。 有一两位有机会嘅，因为咧。有阵时家长个期咧，家长嗰个放假嘅时间咧，未必同小朋友翻学嘅时间咁 match。可能家长我譬如佢哋自己本身公司都系靠抽签嘅，你系前嗰段放，我系后嗰段放，咁你就唔到，咁仲有阵时，譬如夫妇咁啊，两个又互相就唔到，咁啊搞下搞下咧，就要个仔去到遷就佢哋，咁去到呢啲位，可能佢哋同翻學校解釋啊，其實我唔係想特登請假，不過因為真係冇辦法就，我就請一日啦咁。咁如果唔過分嘅，你唔係話請成個星期嘅，咁學校我覺得都應該即係情有可原地隻眼開隻眼閉嘅。咁你一日兩日咁咪算咯，咁人哋都要去玩，大家話齋。几年冇玩，几年冇轻松过，又戴住个口罩， 哇！ 咁使唔使买手信呢我又问多一个啦，使唔使买手信咧？觉得依家啲咧小朋友去 买嗰啲咩锁匙扣啊、磁石贴就得噶啦， 使唔使噶小白？ 手信咧喺学校其实应该唔使买嘅， 唔使啦。 不过其实我成日都想讲咧，手信咧大家买嘅时候，即系不如喺香港行一行先。其实大部分嘢香港都买到。 不过即系我觉得手信唔使买。但系亦唔好啲同學仔細個咧，唔好翻嚟炫耀就得啦。 啊，係啊， 即係你唔使買手信，但係唔好炫耀。係、啊，我去咗歐洲啊，即係嗰啲咁樣，就最好唔好啦。 十秒各玩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总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负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就醉。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那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吗，再不需要害怕。 陈卓贤 Ian 嘅作品《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 喂，天气冻咧，咁大家都好容易就会揾翻啲羽绒出嚟着啦。咁虽然譬如今朝六点几嘅时候 ，KOL 咧，其实我同阿海倾嘅时候，羽绒我哋都以前咧冇咁多叫意识环保意识啊，爱护动物嘅时候咧，咁都有买嘅。咁但系即系自从呢啲意识提高咗之后咧，都冇啦。但系旧嘅咧就唔抌。即係盡量都 keep 翻喺度，亦都唔想造成呢個浪費。咁但係原來咧，羽絨咧都著嘅時候咧，又係有啲危機喎。 點解？ 因為咧喺呢個咧喺內地方面嘅，咁佢哋話到著羽絨嘅時候咧，有機會會引起爆炸。 哦，咁誇張點解嘅？ 佢話咧嗱，嗰個危機嘅位喺邊度咧？佢話如果你著羽絨嗱，第一就係你著呢個羽絨喺呢個廚房。着厨房，咁我初头都系谂系着羽绒去厨房，你可能烧到件羽绒，咁件羽绒就因为易燃啊嘛，咁会唔会系呢个咧？但系佢用爆炸去到形容，咁我就可以睇翻啦。点解咧？因为嗰个羽绒着咗喺厨房嘅时候咧，万一厨房你系一路煮食嘅时候，嗰、那个叫做一氧化碳嘅浓度越嚟越高嘅时候咧，咁就出现问题啦。因为羽绒入边其实大家就知道佢嗰个结构，佢系储住啲暖空气，令到我哋保暖噶嘛，即系嗰啲羽毛嗰啲毛咧就罩住咗嗰啲暖空气嗰啲粒子啊嘛。咁其实佢都系一样道理，其实佢遇到譬如一氧化碳，佢都一样咧会捉住呢一啲咁样嘅空气嘅成分喺入边，咁咪就储咗喺件衫嗰度。所以如果冬天咧，特別喺廚房工作啦，咁亦都容易喐嚟喐去啊，同埋咧喺可能特別係中國北方嗰邊咧更加乾燥。我哋而家都話凍，但係相對濕度90%嘛，人哋啲北方嗰啲咧其實好乾嘅，可能濕度咩30%-40%咁好乾嘅時候咧，其實就容易產生靜電。咁我哋曾經出現過咧，就真係哇，好啲嗰啲又唔係話真係嘣一聲好犀利，但係輕微爆炸就係咩咧？件羽絨啊！可能同佢自己身體咧不斷摩擦，或者佢拎住啲嘢嘅時候不斷摩擦咧，產生咗靜電。咁產生靜電嘅時間咧，咁佢就著咗入邊嗰啲一氧化碳咧，就做咗呢一類型咁樣嘅易燃嘅情況出現。所以咧，原來著羽絨咧，即係雖然係好啫，係保暖啫，咁但係原來都有好多嘢要注意，特別係洗啊。佢話洗嘅時候咧，咁有啲人就真系唔知点解抌落洗衣机洗嘅，可能谂住方便啊，快啦。 有好多人羽绒其实唔系好洗， 唔使洗噶嘛， 即系着一年，跟住下年摆翻落衣柜，跟住又嚟。 你喺个面嗰度，一系你就干洗啦，当然 系啦系啦。 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你喺个面嗰度自己用嗰啲清洁剂扫一扫嘅啫。 系啊，有啲人咧甚至乎攞嗰啲即系烫斗啊，即系蒸汽烫斗咧，扫当 steam 咗佢一下，咁啊算数噶啦。咁佢话原来咧喺洗嘅时候咧，咁都系有机会喺个洗衣机高速转动，特别揈干佢嘅时候啦。揈乾嘅時候，羽絨喺呢個時候咧會膨脹，咁嗰啲氣體如果收咗入邊嘅話就冇辦法排出，咁又會引起呢啲咁樣嘅 爆炸， 係啊，即係又係嗰啲輕微嗰啲啦，當然係。所以咧，原來即係著羽絨咧，你係好嘅，但如果洗嘅時候咧，你都係去翻一啲專業嘅洗衣鋪洗。咁、那個情況就係穩陣啲，因為佢有啲譬如要乾洗有剩嘅話咧，你用翻佢啲專業嘅機器擺翻入去咧就安全。 即係嗰啲有拆彈專家喺度嘅，話俾你聽咩唔會爆炸咁樣，佢幫你洗， 佢幫我洗 拆彈專家， 佢承擔咗嗰個風險。 劉德華喺度， 係啦，劉德華喺度，係嘛？所以如果你話譬如著羽絨嘅，咁你梗係可以著啦。但係你譬如天氣乾燥嘅時候，你要小心，因為我完全冇聽過。原來因為會咁樣收埋咗一樣化碳，咁樣火花又會出。 你有冇將呢啲資訊寄俾？福山雅治啊，神探家你两可能拍一次、 啊，会啊，转头出头 着件羽绒爆炸，计一计数先， 又系嗰啲啊，跟住第三集《沉默的巡游》又出嚟啊， 跟住可怕的背心， 系啊，咁大家总之注意保暖啦、啊。依家1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95%啊，咁啊注意翻啦，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年前举行大选。卡斯蒂洛上星期被捕后，秘鲁持续出现大规模示威，造成死伤。示威者又呼吁发起全国罢工，同埋要求释放卡斯蒂洛。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9点，跌1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03美元，卖出1,807.0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3，日元135.47，瑞士法郎0.925，加元1.355，人民幣6.952，英磅對美元1.241，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86，新西蘭元對美元0.645。 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同一度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同埋有几阵雨。预测本港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就是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排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光板田村。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浪翠园一段咧就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西边街。就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大埔，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城苑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万公屋路。咁另外啦，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非常之繁忙。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快同慢冇所谓，最紧要有心。 他们就想 keep 住跳唱形象出快歌的，但因为又想写一首送给 fans 的作品，所以就决定试一唱慢歌的 Pixel， 看看又会怎样。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 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有徐浩、黄少明。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Wherever you are, Pixe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细，2023年2月23号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的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了。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呀。 早起身学剑击啦， 爸比，我觉得好唔舒服啊！ 尼基，你突然间吞吞吐吐咁，做咩事？ 冇事啊！ 不得了，帮我听下尼基嘅心声，睇佢有咩事。 唔好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早晨，8:12啊，星期四嘅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嘅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德奇， 德奇，早晨， 早晨，德奇， 早晨，中午好，小白，你哋好。 系啊，咁啊，星期四咧，当然要睇实啦，因为咧超级星期四啊，咁啊，即系联储局啊，公布咗嗰个加息嘅结果啦，咁啊，以至咧今个礼拜咧，特别系今日啊，超级星期四有好多事件会发生啦，咁啊，都好影响环球咧金融市场嘅表现嘅，咁啊，交俾咧超级星期四有我哋超级勤力嘅股评人朋友黄德基先生咧，帮你分析一下先，唔该晒。 好，最重要当然就是要讲联储局议息会议，不过应该咁讲，刚才欧都话超级星期四，星期四本来发生好多事，应该咁讲，而家唔系话冇事，不过少咗啲事，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啦，可能就要迟啲，不过讲緊啲央行嘅会议呢，就哇接连三四五咁，间间央行都似夹埋今个礼拜要开会咁个喎。不过即係最影响深远嘅一定係联储局嘅议息嘅会议啦，咁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全球嘅资金流向，仲有特别係我哋香港有联系汇率呢，影响就更加之大啦。好啦，一句讲晒，基本上呢就冇乜悬念，亦都冇乜一啲好令到大家好惊讶嘅情况，同世界杯嗰啲赛果呢就几不尽相同嘅议息呢都是同預期差唔多，世界盃嘅賽果呢就真係都唔知點講啦，笑呵呵啦。嗱，講到預期呢就即係話加半釐啦，咁嗱加半釐雖然大家感覺上都似加好多咁，咁但已經改變咗呢，過去聯儲局連續四次加息四分三釐，其實已經當呢個加四分三釐變成一個習慣之後呢，咁而家已經改變咗呢個習慣啦。 嗯， 好啦，加半釐預咗㗎啦，咁嗱，不過呢當然最關鍵都要聽下聯儲局主席講啲乜啦，同埋究竟市場嘅反應係點。嗱，如果講個市場嘅反應呢，先講個股市呢，就即係都幾起伏，都幾波動，同埋呢亦都真係幾挫下嘅，因為呢升過，跟住呢佢開完會講嘢呢一路講一路跌，跌過跌過好多下，跟住呢個跌幅又收返窄，咁但係呢就咁講個道指呢來回呢兩邊呢，咁即係都真係好似有啲即係世界盃過去嘅一啲球賽，咁明明呢 即由留五完場贏緊1-0嘅，竟然俾人追平，再12碼輸波。其實我都唔係想講翻啲傷心事嘅，但係咧就真係好遠咯，都未估到。咁嗱，點樣咧？咁就簡單啲講啦，就即係話咧，其實就一如預期嘅加息嘅步伐。咁但係咧，佢都講喎，就即係話而家咧已經係即係今年聯儲局咧已經第七次加息啦，加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個通脹嘅目標咧預期咧都未去到預期咁嘅水平，估計出年咧即係美國嘅通貨膨脹咧。可能都仍然咧高過呢個3%，咁即係話咧高過管理嘅目標2%啦，咁要起碼去到2025年咧先可能會接近呢一個預期。咁就業市場咧，咁亦都估計咧，即係今年咧嘅失業率咧都比預期咧係低啲，即係都唔錯啦。即係個就業市場嚟緊兩年咧，可能會高翻少少，咁都係啊，因為咧喺之前都好多哇大型啊科網企業啊都講開口打曬開口牌話要。即係裁下員啦咁樣，不過咧就咁講翻個期貨市場嘅表現咧，咁又唔係話真係爭太遠喎，因為咧而家睇咧，大家估計5月1日即係聯儲局第一次嘅議息會議咧，屆時咧加息嘅幅度咧，好可能啊，即係比市場預期咧都溫和啲，即係加完呢半厘之後咧，嚟緊咧幾大機會咧就慢翻加息嘅步伐，逐次可能進一步放慢嘅步伐。25个点子咁加咧就 O K 啦。咁仲有咧就去到即系出年讲紧即系年中啦。市场预期嗰个即系加息嘅幅度咧，亦都比起之前咧又再慢翻少少。咁其实就咁睇落去咧，就唔系话好差噶。即系而家估计嗰个所谓嘅即系高元期啊，加息加到几时有机会即系话见一个短期顶咧都。就真係就去到大概4.5厘左右到，咁即係比之前咧就仲係要低咗啲啲嘅。咁但係個股票市場咧就即係都應該咁講啦，喺過去嘅呢一個反彈嘅趨勢裏面咧，都有少少反映咗呢個預期。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叫做唔係話真係有個太突出嘅表現，同埋咧都大家都驚啊，試過㗎啦。因為咧佢咧即係當佢即係個面口咧即係比較嚴肅嘅時候咧，咁尤其於未來嘅預期咧。咁大家都會係即係戰戰兢兢咁樣咯。咁不過咁，即係對於我哋香港咧嘅影響就係話，好啦，即係話呢個鐵面窗基本利率咧，咁就一定增加啦。咁啲大型銀行咧，亦都會上調咧，即係個按揭嘅即係上限啦嚇。咁啊，即係利率嘅封頂嘅上限，咁啊都預咗噶啦。呢幾方面情況都咁，所以咧就即係都算係唔係算太驚嚇嘅場面噶啦，都嚇。 咁想問問Dicky 咁有個朋友咧，佢就話係揾多個講心唔講金嘅女伴，好開心咁樣啊！咁但係佢女伴咧就最近同佢講話，喂啲金價又翻上半年新高喎、啊！咁我就話，咁究竟應該買金好啊，定還是唔好啦？不如買下啲金礦股嗰方面更加好咧？應該買邊一樣咧？ 好，咁金價咧都叫做喺翻個高位嗰度啦，即係有翻啲反彈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啊。即係而家究竟係買金啊、講金啊、講心啊，定係點咧？都真係幾睇下大家嗰、那個即係投資嘅取向嘅，因為咧當大家都會明白就係利率喺而家呢一刻唔係見頂，只不過係個加息嘅幅度係慢咗好多啦，都唔係慢咗好多，慢咗啲啦嚇，嚟緊可能再慢啲啦咁。但係咧都有一個關鍵嘅噃，就係話利率。係加息嘅幅度慢咗啦，咁但係係咪就代表話而家喺呢一刻咧，就已經係可以去進入一個減息嘅周期啦？絕對，我講多三次都得㗎啦，絕對咧係未去到呢個時候嘅。咁所以咧，即係金價嘅反彈係合理嘅，應該咁講。過去呢段時間，當大家會意識到美息即將會見頂嘅時候咧，好多金融市場嘅情況咧都翻返一個比較正常嘅位置。譬如之前有好多唔正常嘅情形嘅話，個英鎊跌到103。这個歐元平過美元，咁即係呢啲情況咧，話個 yen 跌到150，最低152，咁而家全部啲外幣都彈翻曬，咁所以其實亦都係同呢一個即係美息咧加息嘅幅度會放慢，同埋即將會喺出年年初會見頂嘅呢個預期咧進一步確立嘅，咁所以金價都因為咁而反彈。咁但係嗱，大家有計數啊，你買嚿金咧，你要博佢一年啊，可能有成4-5厘嘅升，即係4-5%嘅升幅咧，你先可以抵消得到。 就係、是、如果你就咁將啲錢擺喺某啲銀行，咦有優惠呀、啊、咦某銀行半年定期都有五厘喎、 啊、 咁即係要計呢條數啦、嗯、因為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而家講緊係半年都有五厘，咁就真係要睇下嗰嚿金呢可唔可以即係話即係一年嘅利率啦、啊、都可以升到五厘先至得啦。當然頭先我講嗰個定期存款就係啲即係某一啲銀行嘅息率啦，唔係間間都可以俾到半年定存有平均一年嘅五厘嘅回報率。咁但係呢就真係的而且確而家即係好多銀行都加咗息好多。咁至於金礦股啦，咁就另外一個即係議題啦，就因為咧，始終即係金礦股嘅盈利嘅能力咧，係咪就代表個金價係有所反彈，就一定會回升咧？咁當然金礦股嘅股價咧，喺過去嗰個零月亦都反彈咗好多，不過咁講。過咗個零月就乜嘢都反彈咗好多㗎啦，因為我哋恆指亦都反彈咗好多，咁所以就而家呢一刻呢都係喺近期呢五個零禮拜嘅高位，我又唔覺得特別話喺而家呢一刻會係我好建議即係大家去買金礦股嘅時候囉。 另外問埋 Dicky 啦，咁啊見到國泰公布十一月嘅客運量啊，加埋即係貨運量嘅數據啦，咁啊其實咧都按年增加有成652.几%嘅，其實都係好。不過咧見到佢哋就較疫情之前咧又下跌翻又唔少喎，咁啊其實整體性嚟講咧，佢哋嗰個增長係咪都幾好咧？咁如果你話包括埋即係國泰航空嘅話，咁啊其他嘅譬如航空板塊嘅前景又點咧？ 好嗱，淨係講今季咧，頭先阿小白都講咗好多數字啦。咁其實咧，我都再講多多啲啦嚇。其實咧，都已經多咗成3000班嘅航班。究竟可唔可以睇翻好啲咧？咁即係一句講曬就兩個字就復常啦。當然復常都需要啲時候嘅，即係譬如話好似而家大家都會見到啦，網權拆掌啦，開始咧即係有啲旅行社廣告都出翻嚟，哇！即係幾年冇睇過呢樣嘢啦，係咪？咁再者咧就係話。香港啦，咁而家個疫情嘅防疫嘅政策同措施一路咁放寬啦，甚至乎到現在啦，皇馬取消咗，呢、這個都好正面嘅對於香港旅遊業。咁啊，起碼都會即係吸引咗嚇，即係過去可能會選擇去第二啲地方旅遊嘅旅客咧，再選擇翻嚟香港啦。咁但係都要啲時間嘅，即係訂機票都要時間。 係啊，冇錯啊，冇錯， 都要慢慢嚟嘅。咁而家都好明顯個趨勢都仲係講緊，即係香港朋友。即係香港人就可能去外遊嗰只啦，咁即係都要講明講埋先啦，即係做埋聽日晨光，我又放三個禮拜大假。 哦， 係唔好意思，係啦，真係咧，暫時就係咁樣啦。不過我都會繼續留意住個股市嘅。咁但係咧，即係講緊頭先答埋小白個問題咧，如果就咁講國泰航293咧，當然其實就真係喺呢個復常之路裏面都荊棘滿途，終於都可以啦。咁而家大家等緊咩咧？就講緊即係香港同內地咧就正式就通關，你可能會話唔係喎，而家都去澳門，但係咁你要即係5+3嘅時候就唔可以話叫做去到㗎啦，係咪先？你去到喎、哦。即係博賭博嗰個賭喎，你唔會等8日之後先賭得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而家就未去賭住囉。咁喺未來啦，我都會相信就係航班會繼續增加。咁所以即係國泰雖然個股價過去嗰月過多月其實都累積一定嘅升幅，咁但係呢我自己過去呢一個星期呢我就好睇好啲即係出行相關嘅板塊嘅，即係網上旅遊又好啦，免税店又好啦，國泰即係航空公司又好啦，即係唔特別講邊隻啦，咁我都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呢啲嘅行業咧，理論上都會繼續受惠於呢一個即係復常嘅狀態，咁內地都會慢慢都會復常啦，即係起碼而家報呢個新冠確診數字，唔再報無風即係無症狀感染嘅人啦，咁呢樣嘢我都好早講嘅，其實都記得喺即係個零兩個星期之前都話，咦，內地開始特別咧就係注重講呢個無症狀感染嘅數字，反映得到咧。就是、內地對於嗰、那個即係、就是、防疫嘅政策啦，以至對於新冠病毒嗰個定性咧，都有改變喎。咁真係估唔到快到即係個零禮拜就已經係翻天覆地嘅變化，就真係話要放走放咁樣 咯。咁復常都係開心嘅。咁大家有得飛咧，就旅途愉快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黃德基先生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啊，咁稍時間再同你傾好嘛？多謝 Dicky， 拜拜。 唔該 ，Dick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日系12月15日喎，系嘛？今日个优惠比较直接啲嘅、啊，我每一日都会享受嘅，就系、是、一杯咖啡、嗯、买一送一，咁、哦、啊连锁嗰间绿色、咖啡店买一送一啦，大杯装3点钟。至五点钟系啦，就系、是、咁简单啦。 哦，系啊。 但系其实咧，佢咁大杯，你买一送一。我如果你一个人咧，饮唔晒噶啦，因为佢本身已经大杯，你仲买一送一，我冇理由揸住两杯自己饮晒佢噶。 好难讲啊，有啲即系叫做 coffee holic 啊，依家有个新嘅词语就系、是。 但系都顶唔到噶，两杯咁大杯。 有啲文青又好，唔文青又好咧，饮好多咖啡， 所以 主要系当水饮。 今日真系要约朋友啦。即系约埋朋友一齐饮，咁、就啱数。你请佢饮又好，或者大家 share 翻都好啊，咁啊变咗半价咯。 系啦，嗱，讲开咧呢个去咖啡店咧，嗱、即系头先讲快速讲咗优惠，你听咗听唔到，自己上网再睇翻多啲条款啦，同埋细则啦咁样。但系调翻转头，你中唔中坐喺咖啡店闻下咖啡香啊？同埋咧，咖啡店今次有好多嘢卖，有咩卖咧？佢咧原来每年咧，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嗰间咖啡店为例咧，好中意卖嗰只熊仔啦。哦，原來有啲人好中意儲嗰啲熊仔啦，同埋儲嗰啲透明咖啡杯啊，定還是嗰啲咖啡杯、啊？ 其實佢哋耐唔耐咧都出一啲限定或者特別 pattern 嘅杯啊，或者嗰一類咧都有好多捧場客。 佢有冇人係好此道者啦？嗱，我有朋友喺日本咧就買嗰啲櫻花， 櫻花 限定乜鬼鬼咁樣 係。你講阿歐國嘅嗰啲杯咧好難搞，點解咧？佢就算同一個地方，即係譬如香港為例，佢有陣時有啲特別版出一水。咁你要揾啦，咁但係佢喺呢度出嗰一水呢係外地買唔到㗎嘛，咁、有啲人呢係真係儲嘅，就專係儲呢啲杯嘅特別版，咁因為有一次呢我有個朋友去日本旅行，咁我話佢買手信返嚟，我買咩呀？佢買杯，我話點解呀？因為佢又有個朋友呢就淨係儲嗰啲杯，同埋佢跟得好貼㗎喎，哎呀嗰期呀喺嗰度呢就出一隻咩特別版，係得嗰幾日有㗎，你要幫我揾返嚟呀，咁樣 有啲仲係限定店添啊。 啊，又 係已經係限定嘅時間，仲要係 限 定 店先至有的， 要逼到你，譬如喺薛哥嗰間先至有嘅、 啊。 你真係都唔知點買。 係啊，不過嗱，煩還煩啊，睇下你有冇心嘅啫。咁啊，睇下邊個要求你買。 睇下嗰個人重唔重要啦。 重要嘅 辦法係一定有嘅。 叫咩啊？萬水千山 總 是 杯啊， 係嘛？點都會整翻杯嚟飲下嘅。 係啊， 正所謂你約我飲一杯咖啡，就算買一送一我明知其实你个成本唔高，我都出嚟同你饮啦。呢、這个都系一个联 系 感情嘅 机会嘅契机。呢个 总之唔使我买啦。 有啲朋友咧储呢啲咁嘅咖啡杯咧，即系储到好夸张。我甚至有一个朋友系唔饮咖啡嘅，佢斋储杯， 斋储只杯啊， 估佢唔到啦呢一样嘢。 我会攞个杯嚟饮茶啊， 你不过呢啲咖啡店都有茶饮嘅、即 系 有 系啊， 唔一定系咖啡 生果茶， 系生果茶或者咩古树乌龙嗰啲咁嘅 friend 啊，我都唔知。咁同埋你知佢唔会讲中文噶嘛，古树乌龙佢都会用英文去演绎出嗰个神水，用咖啡。 佢梗系讲嗰啲我都仲未听得掂啦，我都仲未听得掂。 好俗语啊， 系啊，你少去啊嘛， 正暗号，唔系我成日去噶啦， 系咩？ 但系都听唔掂， 哦， 真系听唔掂。 系咩？ 系嗰啲发音好奇怪。 唔知寻日啦，我介绍嗰个持续进修基金嗰啲咖啡班咧， 有冇教？ 有冇学埋啲术语 咁样啊？点样读嗰个发音咁样？ 真系呢个亦都真系唔知道。头先话咧，呢咖啡店除咗有杯卖咧，咁啊亦都卖埋熊仔噶嘛。有啲朋友又中意储呢啲熊仔喎。即系熊仔公仔啊，咁啊又系储到全屋企都系咁样咯。其实我发现佢都几多唔同嘅销售啊，佢连咧嗰条围裙都有卖嘅。 系啊， 系啊，即系俾你冲咖啡嗰条围裙咧，或者系店员嗰啲围裙咧， 即系 fans 先储嘅。 系啊，粉丝啊， 你正常人喺屋企。 系啊， 不过讲翻转头少少，真系唔好话点解啲人饮咖啡中意储咖啡杯。其实饮中国茶嘅人都中意储茶壶一样 啊，系、啊， 即系嗰啲紫 砂茶 壶啊，啲杯啊， 系啊， 即系都系一样嘅，中意饮嗰一样嘢就希望拥有嗰啲嘅器具啊。咁等于你中意煮饭嘅，有阵时候中意做储啲厨具噶嘛。嗰阵时咪有啲厨具减价名牌咧，咪个个都争住去排队买嘅。 法国厨具 系咯，嗰啲 要读法文先得嘅， 识读 系啊， 即系都系想拥有嗰一套嘅器具喺屋企摆喺度。 系煮完唔用都系要摆喺度噶， 系或者煮完咧。起咗渍啦，你煮嘢，譬如炆鸡翼咁样啦，就会有渍噶嘛。跟住咧，你省佢一件事啦。 但你用佢啊，另一件事咯，真系、啊不過每個人都有佢用錢嘅地方嘅、 啊， 大家即係開開心心啊！睇下今日有冇機會，即係、 啊、 買一送一，飲杯咖啡。因為今日天氣都凍啊，天氣寒冷啊嚇，咁啊密雲有幾陣嘅雨啊，最高氣温咧大概得16度嘅咋，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東北風啦。展望啦，明晚咧北風會增強啊，週末咧。天气进一步转冷啦，咁风势会颇大一啲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市区气温咧会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添啊。天色良好，不过就干燥啦。依家嚟讲咧，1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5%，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正调查油麻地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名73岁男途人死亡。警方指意外昨晚大约8:55发生，一名19岁男子驾驶一架电单车沿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行驶。當駛至近彌敦道和咸美頓街交界時，據報撞到那名73歲男子，他頭部嚴重受傷，半清醒送去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其後證實死亡。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世界衛生組織說，期望新冠病毒和猴痘明年不會繼續成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兩種疾病最危險階段已經結束。總幹事譚德塞認為，必須要從新冠疫情學習到迅速應對突如其來的疫症爆發。另外，世衛認為中國防疫措施近期逐步放寬前，新冠個案數字已經上升。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瑞安相信，中國政府作出戰略性決定，而 Omicron 變異株高度傳播性，確令全面封控機會消失。按照部署，中國的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上，工作目標是保健康、防重症，確保防控措施調整轉段平穩有序。一批示威者10月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抗議，期間有人報稱遇襲。英國外相祁湛明表示，警方調查後要求6名中方官員放棄外交豁免權並接受警方訊問。中國政府而家已經召回呢批官員，包括總領事。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回應話，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的任期已滿，不久前已經奉調回國，是中方正常的人員輪換。發言人又說，今次事件是反華分子故意挑釁襲擊總領事館人員，衝闖總領事館館舍的暴力滋擾，性質十分惡劣。英國政府不單止沒有盡保護中方總領館館舍和人員安全與尊嚴的國際法義務，還在事後偏袒包庇港獨暴徒，將矛頭指向受到暴力滋擾和襲擊的中方人員，中方完全不能接受，已經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一艘偷渡船在穿越英倫海峽時沉沒，4人死亡。事發當地星期三凌晨，有漁民發現涉事船隻在肯特郡和法國之間的英倫海峽遇險，船員救起31人，當時天氣寒冷，但部分人只是穿 T 恤和薄的救生衣。英法兩國其後派出直升機和艦艇到場救援，有人在送院後證實死亡。英國政府在事發前一日先宣布計劃採取新措施打擊偷渡，首相辛偉成對事件感到悲痛，內政大臣柏斐文和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發表聯合聲明，認為事件顯示有迫切需要打擊人口販運。日經平均指數報28,128點，跌28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5.56美元，賣出1,806.1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7.776，日元135.47，瑞士法郎0.925，加元1.355，人民币6.952，英镑兑美元1.242，欧元兑美元1.068，澳元兑美元0.687，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葵涌道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村。较早前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近住马闪牌路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咁另外啦，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亚皆老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龙就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都挺长的，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返去观塘啦，有少少车龙啊，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西边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呢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咁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一段呢都係比较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银禧花园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速读20大报告。 二十大報告其中一個段落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當中指出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堅持行政主導，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近年政府以知识型高增值经济为愿景，提携创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是不是可以改善青年人失业及薪酬偏低的问题，帮他们提升竞争力呢？香港的年轻人到底还有没有上流的希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视像演员王泽宇参与朔月艺团的第一出舞台剧，越排就越觉得不对路啊！ 初时以为乜都唔使，即系好似普通一个剧团咁样出去排练，可能讲下啲对白啊，行下嗰啲舞台位啊，慢慢开始点解又要跳舞咁嘅？之后又要突然间话做埋手语， 佢点算好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正所谓挨年近晚，好多时候十二月出炉嘅就系嗰啲乜乜回顾、乜乜回顾咁样噶嘛。咁、今日我哋都回顾一下先咧，即系抢先回顾一下，究竟喺过去嘅一年，2022年。全球票房 哦 系点样？不过有个指标嘅， 系 咁、那个节数为日子咧，就系12月4号， 嗯， 即系截到12月4号嘅，因为年尾都有啲大片要上，同埋有一啲大片咧仍然上紧噶嘛，即系喺全世界， 譬如话一定要 set 一个时间截咗佢， 系啦，譬如话有啲超级英雄电影而家都仲上紧嘅，咁可能会影响到佢个排名噶嘛，咁、可能哦，原来佢临近圣诞仲上紧，点知突然间飙个美会抢多几亿咁样，咁、佢就可以。在个排名上边有喐动啦，又或者嗰度阿凡达， 琴日有 screening 啦，即系呢个阿凡达已经 系啦。咁佢可能因为佢而家上啦，即系嚟紧会上，咁可能佢个票房会突然之间嘭一声上咗嚟啦。咁、但系都要截一截数先，12月4号为止。咁我睇下全球票房里边个成绩，同埋你哋又睇过几多部咧？ 好啊， 第十位开始， 请出招。 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 哇！我有睇啊呢套，我睇唔到落去啊！我睇咗一半即刻停咗。 喂，但系佢都第十位喎。嗱，佢嘅全球收益咧，暂时咧就去到4.516亿。 因为大家中意睇嗰个 美金啊，美金 啊，即系丹麦女孩啊，嗰个演员啊，即系霍金个演员，突然间叫起手嗌唔到佢嘅名字出嚟，即系好多女士好喜欢睇佢嘅演出啊，因为系啊，即系嗰个。系啦，总之做霍金嗰位演员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呢个亦都令到成件事，同埋又加埋邓布利多咧，你知道 Harry Potter 个世界有一班忠粉噶嘛，系咪先？ 不过呢个系列咧都有好多嘅即系风风雨雨啦，即系譬如话我又系即系噏到后边又唔记得个演员名，做闪电侠嗰个咧，咁咪原本有份喺里边嘅，而家就可能佢嘅新闻又令到佢可能会离开呢个系列啊咁样啦，咁但系佢都有第十位啊。咁好啦，第八同第九位咧，都係國內嘅電影啊。 我補翻佢個名先，艾迪列帕尼啊，係啊， 艾迪列帕尼， 係啊係啊，就係個演員 啊。演員啊，好啦，咁啊講翻第八同第九位啊，第九位咧就係《獨行月球》，收4.06亿023万，咁另全部講緊係美金啊。咁另外咧，跟住咧。长津湖之水门桥6.2657亿，咁啊睇到咧，其实呢两套其实喺自己喺国内嘅票房啊，已经可以影响到 全球 票房 啊 嘛嘅排名，咁你就知道咧，点解大家都会即系要点样都要打到入去国内嘅市场，因为嗰个市场实在太大， 系啊，嗰个市场大到延伸到全世界， 系啊，好啦，咁啊数到第七位啦，咁正话讲咗呢套咧就系超级英雄电影继续上紧。咁所以如果佢繼續上，會唔會影響佢嘅排名呢？就未知，因為都幾有機會嘅。 黑豹二，白金都 forever， 7,3302万， 哇，跳咗一步咯，已经 系 啊，4亿几，而家去7亿几， 正话6亿几，即系长津湖二啊， 系 6亿几，而家7亿几啦。咁但系因为佢由于再上紧啊嘛，咁佢好有机会咧。是会超越到第六名的啦， 缓慢上升中都是上升啊，是不是？你想讲， 因为第六位呢已经落了话，而第七位呢它仍然是上紧话，都是超级英雄电影第六位雷神第四集。 哦，佢就被誉为比较差少少公平的作品啊， 同埋即系线上平台都有的时候，咁会不会影响了它票房 咧？绝对会的，绝对会的。嗱，咁但系佢争少少，所以话黑豹二有机会，因为黑豹二咧就7亿3千几啊。雷神四咧就是7亿6千092万啫，其实佢讲紧全球票房可能系差紧3000万美金咁上下，所以佢好有机会咧可以会跳到一级嘅。 三千万美金系咩概念啊？就是我同你都冇嘅概念啦。但系喺票房嘅世界，好快就一步到位嘅概念啦。 嗱好啦，咁啊讲下头五位到底系点啊？头五位第五名嗱呢套我个人嚟讲咧，我几喜欢嘅。蝙蝠侠，即系新个版本， 萝卜仔做嗰个， 萝卜 仔都系 7亿7千083万， 其实都几好喎，嗬。 好啊，咁因为佢都开续集啦，即系应该拍咗版开续集啦。咁嚟紧DC 嗰边就有两套都会期待，一套系呢套蝙蝠侠二啦，另一套就系都拍紧啦，小丑 系啊，华坚凤力士啊，2024年会上啦，依家暂时出咗第一波嘅海报啊。 嗯，好啦，咁跟住。第四名你又估系咩戏？ 第四名 几难估啊？ 系咪超级英雄啊？唔关事系嘛 ？Top Gun 未啊？开始 Top Gun 未？ 未，唔关超级英雄事。 啊，女士电影嚟噶，系咪女士电影？ 一家大细， 一家大细， 小小兵团啊，嗰个 Minion 嗰只，黄色嗰只， 好睇啊！我都中意睇啊，好睇啊！呢个 一家大细都啱睇。 系虽然我估唔到咧，系佢会得到票房，但系佢系几 第四名， 好幽默啊！ 你知唔知佢最绝位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呢套电影咧，原来真系可以冲破语言嘅界限。 系啊， 你就算一句对白你都唔识听咧，你入到去你都会笑。呢个就系佢嘅魅力。 好似系讲呢个咩西利哥嘅发迹史啊嘛？ 格鲁的崛起 系啊 系啊。嗱，蝙蝠侠。就是7亿几票房啦，你又估下呢一个小小兵收几多钱？ 10亿咯，系啊。 啊，咁又未， 未去到，我全球都未收到10亿美金票房。 今次咧可以讲咗先，10亿得过咗10亿嘅得两套啫，即系冠亚军过到10亿嘅啫。第四位未到，但系都9亿几，9亿3922万， 厉害啊呢个。 但系蝙蝠侠喺第五位都系7亿几。即系差唔多多咗成亿几，差唔多2亿咁滞，亿几。 咁蝙蝠侠烧脑啲，咁佢系一个 detective 啊，即系嗰啲侦探片嚟。呢同呢啲合家欢 minions， 我觉得 minions 几轻松噶。 minions 轻松啊，咁你譬如蝙蝠侠嗰啲，你真系坐喺度，同埋你唔可以突然间得闲停下，唔可以喺屋企睇嗰只风筝嘅。你要真系坐喺度，要睇佢，要入去个故事入边，你先明 嘅。minions 最好睇咧，佢每件做坏嘅事咧，到最后都系正向嘅。但系佢个出发点系坏嘅。呢一个咧。是很切合小路仔的心态的、其实我想曳而已，但我不想犯事的嘛、即是你即是很多 時我想跳皮， 是我想跳皮，我想顽皮，我想踩下界， 但是我心地好， 但我不想被人拉去坐监的嘛、这样咯，即是意思。 那剩下冠亚季军，我先讲三套戏是哪三套先，你们估一下个排名是怎样、包括了有侏罗纪世界，即是第三集，如果没记错，统霸天下。正话讲咗未数嘅 Top Gun 系 Top Gun 啊，捍卫战士导航盒啦，同埋仲有一套《奇异博士二》失控多重宇宙，剩翻呢三套，你估下边套系冠军？ 试下排个排名啦。我觉得 侏罗纪 Top Gun 系， 同埋 Doctor Strange。 我觉得《奇异博士》第三， 第三 侏罗纪第二，然后冠军系 Top Gun。 Top Gun 系 阿 O 咧。 我都是大概差不多，我真的觉得 Top Gun 好看，其他两部都好一般。其实今年呢十大票房呢，我刚才你见我一路讲比较雀跃啲呢，其实是得咩啊？ 小小兵 得 Minions 啊，系啊，真系得 Minions。 奇异博士好多人睇完之后，其实有少少 戈登啦， 系啊，其实咧，你讲戈登咧，雷神咧都俾人哋 系 咁系咁闹啊，即系金草莓奖添啊，直情系讲，即系因为有啲剧情咧，即系除咗大家好想睇尼坦尼堡文之外咧，其实成套戏冇亮点嘅，可以话系咁，所以呢个都系云诟病嘅一个地方咯。 好啦，今日公布个成绩系点样啦？啊，首先你哋估嘅第三。 三位是中了的。 是啊。 奇异博士二失控多重宇宙，就算割烂张凳仍然收9.5570亿。 其实靠的可能是 蜘蛛仔。是 Benedict。是啊。或者蜘蛛仔和 Benedict 啦，即是两个都，即是你阿班尼迪始终影帝级， 系咁啦。咁但系奇异博士就冇话蜘蛛仔啊，蜘蛛仔就去翻蜘蛛仔佢自己嗰套第三位，但系上年啊嘛，已经系2021年嘅票房啦。咁呢套咧，因为佢始终佢喺个宣传上，其实大家都会想睇啊， Scarlet Witch 系啊 ，Scarlet Witch 啊，咁同埋Doctor Strange 都睇透，你都睇到佢其实佢都可以孭起一个超级英雄电影嘅票房啊！ 佢一定得嘅。咁你谂下，佢华生都可以孭得到啦。即系我本身做 Sherlock 做福尔摩斯我都孭到，我冇理由做奇异博士转下只手做唔到啊！ 好啦，今日剩翻两位。 哦，侏罗纪我真系冇兴趣睇啊！其实好老实，我今年 我有兴趣。 你哋有冇入去睇啊？侏罗纪老实讲，你冇啊？系咪？你会唔会睇啊？ 未必。 你搭飞机会唔会睇啊？ 有机会。 我一路逐格褪。你谂下，我头先问紧钟哥个嘢系啊，但可能小白会睇，因为你有小朋友，佢好中意恐龙。 系啊，冇错啦。 就 系 因为你哋冇睇，所以佢得第二位 啫。 如果啊，几世界， 我哋稍为啊想睇少少啊，佢12亿都冲到啦，你今系嘛？ 不过就算你哋唔睇，佢都系成功挑战到10亿票房嘅，10.304亿。咁冠军就系Top Gun啦， 最高一枪啊！ 但系你估下个票房，《侏罗纪世界》10亿，美呢个 Top Gun 你估下去到几多亿？嗱，佢肯定过10亿啦，冠军票房。 我估12亿都嚟， 我估15， 啊近啊小白嗰个啦， 14亿， 14亿，但系8777万， 哇！ 即系话佢而家又再上过，随时有机会真系可能达标，即系全球可能收到15亿嘅票房。咁呢个亦都系阿汤国老师目前为止自己最佳票房啦。咁如果你睇翻咧，其实喺十大票房里边咧，超级英雄电影或者啲科幻系仍然系一个主流，即系可能大家都系希望睇到一啲即系神神怪怪嘅嘢都唔定啊。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你好吗？今日想同你讲嘅呢个日子，同你嘅 office party 可能有少少关系噃。你开咗未啊？究竟办公室又或者系学校入边嘅圣诞 party， 今年嘅安排会系点样咧？同埋今日呢个日子，点解同你喺学校又或者系办公室嘅 party 有关系咧？转头话你知啊。 Never thought I'd remember what December can make me feel like. It's plain to see.It wasn't Christmas without you. Guess I forgot the magic. Got so wrapped up in feeling lonely. Finally, a little light is shining through. It wasn't Christmas without you. I can't believe 原来今日12月15号叫做 National Regifting Day， 即是说转赠礼物日啊。大家都知道的啦，通常在公司或者是学校搞 party 都会有啲交换礼物的时候，而往往交换返嚟嘅礼物呢未必都系你嘅心头好嚟嘅。咁所以由2008年开始，喺美国嘅哥罗拉多州就兴起咗呢一个叫做 National Regifting Day。当你收到一份你唔系咁鍾意嘅礼物又唔想嘥佢嘅时候，不如将佢包返好佢，然之后搵个适合嘅人将佢转赠啊。可能有其他人会好鍾意你手上呢一份你自己麻麻地嘅礼物呢。一嚟唔会浪费咗呢一份礼物之余又环保，又可以悭翻啲钱。今个圣诞节不如就试下玩下呢一份转赠嘅心意啊。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疯狂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乐，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立这惬意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作坊，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圈里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圣诞的感觉出返晒嚟，佢係曾比特啊，有重建。 係啊，九点钟之前再同听众睇一睇个天气啦。咁啊，天气係寒冷嘅，密云有几阵雨。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大概16度㗎喎。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啊。咁啊，指望明晚北风呢就会增强㗎啦。咁啊，周末呢又进一步去到转冷。风势亦都係颇大嘅。好啦。重点嚟啦，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啊，市区嘅气温呢就会下降去到10度以下。 有咩唔同啊？而家就係濕凍，係 啦。 禮拜尾咧就係乾凍，都係凍。 睇下你 凍法， 係啦。咁你就咁諗喎。而家試咗濕凍，過多幾日就試埋呢個 乾 凍，唔同層次啊！而家13度嘅氣温，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緊嘅。 嚟嘅。 其一，市區氣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幾度，天色良好同乾燥。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龙尾丽景村。而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太古城。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都系挤塞噶，呢边龙尾喺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马场，而翻去上水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啱啱收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龙尾龙翔道近住观景台。继续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唐人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梅船处车多，龙尾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香港电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联合制作宪法全万家， 增加大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同源的认识。 今个礼拜讲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和各个政党 如何以宪法扭转一直以来党大于法的格局呢？ 宪法全万家第二季，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好欣賞呢一位咧本地嘅女音樂製作人啊，因為咧佢啊取向或者佢哋音樂風格咧都係好有型有款咯，同埋好正啊！佢嘅名叫做 XT。 I was losing myself, I was running and I was scared, dirty ashes and dirty rage. Thank you for the flower. Don't get me wrong, I like you.Cause I got a cool little bit overrated with this fancy color makeup on. Sorry for being sensitive, I just wanna get a little bit control. Sorry for being overreactive, I just wanna heal on my own. 始终人嘅外形咧都系一个臭皮囊嚟嘅啫，其实外表咪代表一切咧吓。呢、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九位，佢都系咧 Top 10嘅常客啊。XT Skin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集结最新韩流资讯，用音乐带你游历韩国，穿梭韩风，为你点播首首人气 K-pop。最强韩国娱乐消息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九点十一分的时间，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要跌142点，标普500指数跌24点，纳斯达克指数跌85点，原因何在啊？咁联储局嗰度咧都好似啊，对于市场预期咧就0.5厘嗰个系 OK 嘅，不过咧下年大家科斯型紧下年啊，究竟咧会唔会再继续加息啊，定还是有减息嘅可能咧？咁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不置可否啊，咁所以咧市场咧立即反应得到。好啦，至于港股 ADR 咧就冇乜喐动 ，OK 咁样平平稳稳，咁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啊股票市场嘅一啲资讯状态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晨光底线今日呢个环节咧，请嚟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仇多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嘅，仇多教练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早晨， 今日咧就要谂下备战啦，正所谓咧输人都唔好输装备，跟住咧架撑多咧，唔知系咪可以咧骑单车都骑得特别好咁样啦，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啦，啊备战之前系咪要带翻好多唔同嘅护腕啊，另外头盔啊。以至咧三方面啦，之前我哋有讲过咧，话有啲剑击运动员咧都为咗宣传单车节啊，就去踩下啦，参与下啦，但系佢哋就冇我哋俗称着有 pad 嗰啲裤啦，咁可能都会磨到啲 pad 位好痛噶，大髀位嗰啲，咁啊交俾教练同我哋详细分析啦。 其实咧，单车衫特别系条裤咧，真系好紧要，有个护垫咧，咁可以保护翻我哋下阴嘅部分啦，咁我哋会减轻磨损嘅状态。另外咧，其實單車衫咧普遍都係緊身為主嘅，咁樣主要咧一嚟就係為咗減輕風阻啦，二嚟咧亦都係減輕摩擦嘅。咁嚟緊咧單車節啦，無論係比賽啦，或者係挑戰嗰個30公里或者50公里組別嘅朋友咧，其實咧我都會建議大家咧睇翻個温度去選擇合適嘅衣服嘅。咁可能到時咧有機會好凍啊，真係太凍嘅時候咧，我哋應該著翻多少少御寒嘅裝備。因为个天气咧，每冻一度咧，我哋嘅机能咧就会逐渐咁下降噶啦。咁我哋视乎翻嗰个温度去拣翻合适嘅衫。真系太冻咧，我哋着多几件衫咧都冇所谓嘅。 嗯，咁啊嗱，除咗衫之外啦，拣系头盔啦。今时今日咧，啲头盔咧都有碳纤板啦。咁啊，旧时咧，我哋成长年代就多啲叫做发泡胶嗰啲物料又多翻少少嘅。咁啊好啦，受咗教练交俾你去帮我哋拣下头盔啦，系咪轻一定系好，定还是系有啲乜嘢特点需要留意或者注意翻咧？嗯， 好啦，其实头盔最紧要系保护到我哋个头嘅，无论轻同埋。 重嘅咧，最緊要都係保護到我哋個頭部。咁另外咧，有啲頭盔嘅款式咧就會多窿啲，透氣舒服啲，咁啊拗頭都容易啲。咁另外咧，有啲頭盔咧就會注重咧個氣流動力學啊，即係會破風啲。咁我哋踩起嚟亦都會快啲。不論佢破風啲啦，或者輕啲啦，最緊要我哋揀個啱安全規格嘅，保護到我哋個頭嘅，咁就會最理想啦。另外我哋揀頭盔嘅時候咧，最緊要戴嘅時候咧，唔好夾到個頭啦，或者覺得唔舒服。因為最擔心就係戴得耐，我哋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咧，咁踩起嚟嘅就會唔開心，唔好。我哋最好就係要揀個最好嘅頭盔去幫自己。 表現就會麻麻地啦。好啦，咁啊，去翻五十公里先。嗱，我哋過去嗰幾集咧都係 focus 咧三十公里一啲叫單車手啦，五十公里當然係啲勁人，但係勁人咧都要聽下教練指引嘅。嗱，第一咧要帶幾多個水樽或者帶幾多支水，當然因人而異。但係pay safe 啦，即係叫做安全啲係幾多？第二咧我見有啲參賽者咧都中意食嗰啲power gel 啊，即係能量叫做啫喱嗰啲啦，嗰啲又需唔需要配備？需唔需要補給咧？呢啲一次過交俾教練都講下啦。 好啦，其實五十公里，無論三十公里到五十公里啦，特別係五十公里嘅參加者咧，我哋要留意我哋踩嘅時間都有啲長啦。普遍咧都要個半去到兩個鐘，咁其實咧過咗一個鐘之後嘅運動量咧，我哋都需要有啲能量嘅補充。咁最好咧，我哋喺用最容易最好嘅話咧，就我哋喺我哋啲水上面咧加翻啲電解質啦，同埋一啲能量嘅補充啊。咁我哋有足夠嘅碳水化合物啊，或者一啲電解質啊，咁去幫我哋去繼續我哋運動表現。咁留意翻啦，天氣凍咧，我哋可能會唔想飲水，但係我哋要提醒自己。至少都要每半個鐘頭飲一次水，最理想嘅咧就係15-20分鐘飲一次水。另外有 gel 嘅當然好啦，咁有啲能量 gel 過去能量補充得快啲多啲，咁會好啲嘅。咁但係小心啲咧，就係唔好帶固體食物啦，因為固體食物雖然會飽肚，咁但係咧我哋食嘅時候咧，我哋會嘥咗少少時間去吞煙啊。咁嗰度咧，我哋可能踩緊車，尤其是大風嘅話咧，去食呢啲固體嘅食物咧。譬如啲能量棒啊，或者直頭係可能帶嚿朱古力去嚼啊，咁就會辛苦咗少少。因為我自己曾經試過咧，攞住包糖去食啊，咁啊嚼下，跟住唞唔到氣咁就係，跟住結果就係嘥咗好多時間去食完啲糖先可以追翻條龍。咁就大家要留意呢一啲地方啦。 咁除咗頭先講咧裝備啦、飲食方面啦，仲有啲乜嘢喺賽前需要提示一下一啲參賽者嘅咧？仇多教練。 係啊，其實咧，我哋注意到咧，其實嚟緊個天氣咧都好凍啊。咁我哋要注意翻個身體保暖啦。其實我哋由比賽前嗰個週期咧，我哋盡量唔好俾個温度跌得太緊要啦，尤其是啲肌肉温度啦，因為太凍咧，我哋個動員效率就會差咗，我哋所需嘅能量亦都會多咗嘅。咁可能踩嘅時候咧，個節奏咧，特別係前段嘅時候咧，我哋唔好去得咁快，因為如果太早太急去發力嘅時候咧，我哋有機會拉傷啦，或者抽筋嘅現象。最好俾我哋嘅身體咧，慢慢適應咗熱咗身先，咁就會好少少。另外咧，如果比賽當日咧真係凍嘅話咧，大家不妨戴翻個頸巾圍住條氣管，等自己透氣舒服啲，咁亦都會踩起嚟個效率會高啲嘅。 這個咧圍住條氣管嗰個咧係小弟必備嘅，因為咧有陣時我自己氣管唔好啊，所以咧無論係跑步跑10K 啦，即係比賽又好啦，還是咧踩單車啦，其實啲冷空氣入咗個氣管嗰度咧就好容易係咁咳啊，亦都咧會好影響自己嘅發揮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話有氣管敏感嘅朋友仔咧，呢一樣真係要留意啊嚇，即係嗰個愛嚟當頸巾帶嗰、那個，即係你以為係好新潮或者懶有型嗰啲，其實唔係，佢真係有個實際功效。啱唔啱啊，仇多教練？ 正確啊，特別是靠把聲揾食嘅，更加要帶住把聲。 係啊，可能都係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前香港隊嘅單車運動員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練咧，同我哋講述咧單車節咁多啦。咁啊，呢啲資訊全部正確啊，因為你都係單車節嘅顧問嚟嘅。咁啊，唔該仇多教練。咁啊，下集咧講下踩完單車、玩完比賽咧，點樣舒緩啲乳酸，同埋咧點樣放鬆翻啲肌肉，好嘛？唔該曬仇多教練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疫症似怪兽，传遍地球，病毒继续四处走。要设法解救健康所有，打针解困忧。齐来针针，力量倍增，降低风险数门框。用疫苗可保身心壮健，减少重症。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叫经济内循环，又称国内国际内循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2020年5月14号提出的一个经济政策，主要是以中国内循环加国际外循环所造成的双循环做经济主体，官方就是主张扩大内需，注重中国国内市场，提升自身创造价值，不依赖外国市场，同时保持对外开放，这个就是经济内循环的意思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从万世无中生。 一个人，谁是一个人？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钟哥追踪三十一，阿畅已经接通咗喺电话旁边啊，早晨畅啊， 早晨刘畅， 早晨钟哥，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有乜好介绍啊今晚？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星期四嘅晚上七点半啊，当然有铿锵集啊，咁啊铿锵集咧，今晚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青年失业同埋薪酬偏低嘅问题啊，咁啊呢个问题咧就近年啊备受关注噶啦，咁啊有意见咧就认为咧个问题啊源自于呢个产业结构同埋咧佢当中衍生出嚟嗰个薪酬分配不公咁话，咁究竟呢个青年咧喺香港系咪真系上流无望咧？咁啊，政府又點樣喺呢個青年政策上面可以幫一把，幫助呢啲新一代發展新興產業呢，令到佢哋係可以保持競爭力呢？咁我關心呢個議題嘅朋友，今晚七點半啊，記得留意鏗鏘集啦。 阿暢可唔可以拍一集呢？就係關於中年失業同埋薪酬偏低嘅問題呢？ 咁我都係嗰啲股主啊，等我老阿監製傾一傾啊，我可以訪問我哋啊。 係，我可以喺塊面度打格仔咧訪問我㗎。 声音经过特别处理系嘛？ 经过特别处理咁 样。系咯，我啱啱都想讲打格仔都认得你把声，我听过。 系，所以声音经过特别处理，都真系好耐冇睇呢啲片段啦。啊， 好啦，咁睇完铿锵集之后有啲咩睇咧？ 咁啊，直落啦，去到夜晚八点钟啊，有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咁啊，今集咧我哋会请嚟专家同大家介绍下咧最近年大热嘅生酮饮食法啊。 哦，系呢个我哋都研究紧啊。 是啊，咁当中好多学问㗎嘛，咁究竟呢佢里面有一个叫做七成脂肪比係点样计出嚟嘅呢？咁今晚会请嚟一个专家教下大家啦。咁另外啦，亦都会教大家设计下呢个飲食餐单，即係生酮飲食嘅真係好着重计算嗰个餐单㗎嘛。咁今集会请嚟专家教下大家路嘅。咁如果想即係学下嘢或者想试下嘅话呢，咁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啊。 我以为阿卓仲话讲七成脂肪比呢，我以为去嗰啲烧腊铺呢买只左比定右比，你要咩呀？要七成脂肪比咁样。 哦， 唔系嗰啲系咪？ 唔系㗎，系啦，即系比例个比，比例个比，唔系烧鹅比个比啊。好啦，接住十点半呢有呢个千层百味啊，通常都系咁啦，礼拜四呢就叫你。就再食嘢，食完嘢就再做运动，交俾你去讲啦，唔该晒。 好啊，呢个中国纪录片《千城百味》，咁啊今晚咧会带大家去到湖南啊，咁啊中国湖南嗰度咧就试下呢个湘菜，咁啊佢哋咧咁好特别啦，我哋通常睇呢个节目咧就系佢哋就直接介绍唔同嘅飲食嘅美食噶嘛，咁今集啊当然介绍美食啦，但系另外会介绍咧煮出呢啲美食嗰啲人啊，嗰啲师傅啊。咁呢个煮湘菜呢当地呢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派别㗎喎。咁有啲呢师出名门嘅，即係佢哋样样都精都精于去煮嘅，即係嗰啲蒸炒煮炸乜嘢都叻嘅。咁但係另外又有一批人呢，佢係出身住呢个草根嘅。咁佢呢就几十年嚟独孤一味，但嗰味就好劲嘅。咁但係另外又有一批人呢就係、是、自己研究一啲新嘅食谱。咁佢哋全部都煮出呢啲好精彩嘅湘菜出嚟，咁想知道嘅，想認識多啲嘅咧，今晚十點半要記得留意呢個千城百味嚇。 係啊，家燕姐要出嚟啊，食神爭霸戰，花落誰家咧嚇？好啊，唔該曬啫，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0.5厘，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到4.25厘至4.5厘。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自三月以来已经七次加息，加息比以往加得快和大。联储局的议息声明和点阵图亦显示明年仍会进一步加息。他说联汇制度之下，港息会跟随美息上升，提醒市民要对银行存贷利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有所准备，并小心管理利率风险。 今年咧，由三月起咧，其實美國已經係加咗七次息，總共係加咗 4.25 厘。其實比起以往嗰個加息周期咧，都係嚟得快同埋嚟得大嘅。咁主要都係因為美國嗰個通脹率咧，大家都見到咧係非常高，係曾經去到成差唔多9%咁樣。咁而家落到大約7%啦。咁而佢哋係用通脹作為一個政策目標。咁當然香港咧，我哋係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咧，港息係會跟住美息行。咁至於出年嗰個利率情況咧，今次我哋見到美聯儲佢哋嗰個經濟聲明啦，同埋嗰個點陣圖咧，都見到佢哋稍微上調咗嗰個見頂利率嘅，而家去到差唔多5厘至5.25厘，比之前咧都高咗少少。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喺出年其實係會有進一步嘅美國係進一步會加息。咁至於加幾多嗰、那個見頂利率會唔會真係喺5厘度停低，一或係會再上，而又或者呢一個比較高嘅利率會維持幾耐呢？呢啲都係要好睇美國嗰個經濟數據，尤其係通脹嗰個數據，個息口上升對樓市影響咁有一定影響嘅。咁但係好似我以前講過啦，樓市其實係受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㗎嘛。咁包括譬如話整體我哋經濟啦，或者係房地產嘅供求啦、土地嘅供求啦，同埋係譬如香港嘅失業率啊等等啦。咁而依家其實有啲轉折點嘅，譬如你話我哋見到內地係慢慢逐步開放，咁呢個對香港經濟係咪又會有一個正面影響呢？咁所以樓市其實係有唔同嘅因素去影響，咁我哋都要觀察嘅。 負責投票選出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嘅選舉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早上喺灣仔會展舉行，42名候選人各逐36個席位。主席團早前話有47人領取參選人登記表，42名年滿18歲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送交表格，當中15名現屆港區人大競逐連任，有6名現任全國政協委員轉跑道參選，獲得過半數選票的候選人得票最多的36人是得票較多的36人當選，至於遞補人選所得票數需要至少取得選票的1/3，結果將報給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944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沒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確診個案繼續以廣東佔最多，但進一步回落至857宗，北京有494宗，重慶143宗。內地累計371918宗確診，5235名患者死亡，近3320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晚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21点，跌151点，成交金额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9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先升药业9.99，跌5.3；旭辉永升服务4.74，跌5.9；腾讯控股321.2，跌3.8。 农夫山泉42.9跌个二，友邦保险84.15升五仙，美团178.9跌3.9，阿里巴巴87.5跌2元，京东集团224.2跌3.8，碧桂园2.59。最新是2.6跌了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35.38，瑞士法郎0.925，加元1.356，人民币6.952，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8,122点，跌33点。港金报16,760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53美元，卖出1,80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红天路。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就有坏车阻路，呢边龙尾喺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紧喺龙翔道近住龙盘苑。仲有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喺泥景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翻港岛方向近住油丽村一浸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出九龙的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龙尾就在科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见到自己手上的伤痕，真的要慨叹一句，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强哥，你就可能成长了啦，不过啲易燃物品容器上面依然没有加上适当的化学标签。 乜要嘅咩？ 当然啦，用来提醒工友危险情况和相关的安全措施嘛。 真的要的，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妥善储存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是彭嘉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いつかどっかなんだって欲しい情報も多。 日本女歌手阿朵和追明林琴继续合作，由追明去到负责创作音乐的歌曲，而今次亦都是来自电影《寻找身体》主题音乐作品。导演话到，希望用一把年轻人的声音为电影发声，将电影的情绪好好唱出来。 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中田池著名林琴主唱阿朵去向不明。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ゆくえ知らず去向不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三甲位置桂军 Wanna Be Close To You Yumi 中游美亚军意外现场影厅周恩婷冠军作品带你去海边度假的一次海边的阿豪洪家豪。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有没有去过先之前讲到电视出现的嘢，千祈唔好当真。如果现实世界揸住巨大机械人行两步，可能已经头晕。着件靓衫过简单小品生活，随时会欠债上身。其实由细到大睇好多电视剧都系咁噶啦。例如明明话家境清贫，但系屋企会系千尺大屋，中产家庭就系复式单位。你可能会话啦。都是方便拍摄整大啲地方，如果唔系点放得落摄影机？OK， 即系话电视睇到嘅嘢，我哋可以加啲幻想力，令到一啲冇咁好嘅嘢变成好好，或者一啲好好嘅嘢变成冇咁好，甚至冇嘅变成有，有嘅变成冇。如果系咁，当年喺电视见到。人类登陆月球是不是真的呢？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太空船登陆月球，成为第一批踏足这个地方的人类。经典名句，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听过了。1972年12月阿波罗17号完成载人到月球任务之后，冇再有任何人类踏足过呢个地方。半个世纪过去，众说纷纭。点解50年前做到嘅嘢，而家反而搞唔掂呢？根据科技发展逻辑，完全冇可能。一啲外星人阴谋论嘅讲法，就系人类登陆月球之后，受到外星人警告，唔可以再踏足呢个地方。如果呢个讲法系啱，点解而家可以再去呢？即是以前僆仔时候有社团背景的人恐吓过你不要再来这个球场玩，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你现在可以在那里踢球。另有一说话，当时登陆月球的科技资料遗失了，所以没办法再将人类送上去。这个解释更离谱，这么高科技的资料可以不见了，不如你告诉我今朝不记得上班，我还容易接受咯。亦有人从经济学分析，话说当年由于美苏两国在太空竞赛都想成为第一，花费大量金钱，既然已经去过，不想再使这些钱。这个亦很难明白，等于你去过旅行，你不会告诉我都去过啦，不用再去啦。一年去少一次旅行都话周身痕，怎会有人可以忍到50年不再去呢？亦有人提出最大的疑点，就是当年我们在电视见到的画面会不会是假的呢？ 当时根本冇人上过月球，我哋见到嘅只系喺录影厂拍摄出嚟嘅剧情。如果呢个假设系真，咁就明白点解50年前去到，而家去唔到，因为50年前根本冇能力去得到。随住早几日美国猎户座飞船完成绕月飞行返回地球，再计划送人类上月球，唔通乜嘢都要等经典50年之后先可以睇得翻？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人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蓬莱。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爱，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无谓再感悲伤，已知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嚟到呢天嘅時候咧，其實有一種嘅菜式咧，我自己幾喜歡去到食嘅。咁可能我自己本身個人都中意BBQ 嗰類，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中意嘅 BBQ。咁今次咧就想同大家講一下咧，就燒肉。燒肉咧同 BBQ 咧就有少少嘅分別嘅。咁燒肉咧就主要都係肉類，雖然都有菜，雖然都有菜啊。咁但係佢食嗰個方法就一定係網燒啦。 係啊， 佢唔會就叫你攞支叉去吉㗎啦。 啊，我最近去咗一間燒肉鋪咧，新開過，佢聲稱咧自己嗰隻網咧係比平時連鎖式嗰啲燒肉鋪嗰啲網勁抽啲嘅，即係會 hold 住啲油啊同埋脂肪嘅肉汁啊咁樣，可以即係燒之餘咧又唔會燒到乾爭爭咁樣。 咩原理嚟？ 因为佢嘅网咧有啲即系要用纳米嘅技术咧，个密度系高啲嘅。 嗯， 咁即系总之佢有佢嘅说法啦，由日本订制翻嚟咁样。咁咧，你嗰嚿肉咧又好似肉质鲜嫩一啲咁样，即系如此类推啦。 系啊，系啊。 咁 價錢梗係又貴啲啦，係咪先？即係講咩説法啦？ 我最近都有去譬如中環嗰度咧試咗佢哋一啲新派嘅叫做燒肉咧，咁都覺得咧燒肉佢嗰個味道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好滑啲嘅。佢唔係話即係入口譬如成嚿溶曬咁誇張啦，但係入佢嗰個嫩嗰個感覺咧係令到我哋咧就即係中意食肉嘅朋友咧就好喜歡。 不過去日本燒肉店咧都用幾多錢？ 係啊， 係啊，真係都是一两三个月去一次好了，我建议大家都用几多钱 啊。他们不是烧猪肉嘛，是烧豚肉。 是豚肉。 是豚肉。 豚肉就贵了。 是不是烧牛肉，烧和。 烧和。 不是烧黑，烧海佬。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烧辣椒给你他讲一下可不可以平平地吃到。 好难这个。 是不是很难。 但如果你讲到烧肉的话呢就不一定就去一些贵价的地方吃的。譬如我自己在家人时都喜欢跟家人烧肉吃下。咁可能你個肉嘅，其實你就可以喺啲網上面你自己揾啦，揾一啲平價，但係你又認為啊 OK 嘅，咁亦都可以翻屋企自己試一試。咁其實燒肉咧，本身啲人就話到一定係嚟自日本啦，其實個源自喺韓國嘅喎，係韓即係正宗嚟講係解韓國嘅料理，後邊先至再加入咗去日本料理，即係成為咗佢哋其中一派。即係日本料理嘅其中嘅餸菜，但原本都係嚟自係韓國嘅。好啦，咁但係燒肉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食嘅時候咧，好簡單啦，我哋會點啲肉啦。咁去啲專門啲嘅鋪頭嘅時候咧，就會去點一啲唔同肉嘅部位啊。而家香港多咗好多唔同嘅鋪頭咧，其實佢哋係好詳細解釋每一個嘅部位，到底佢哋食嘅時候係應該點樣食啊？用咩醬啊？或者我上次啱頭先提及我去嗰間燒肉店咧，其實個廚師就都係好專業，因為佢特登日本過嚟，咁佢就同我講話呢一個肉咧解釋曬，呢個肉咧由於佢個油分係點樣，咁所以咧你點嘅時候就要用佢呢一隻嘅即係liquid 嘅液體狀嘅醬汁。另外嗰一隻肉咧就因為佢個肉質係點樣，於是乎咧就要用鹽。或者用檸檬去到滴一兩滴落去，咁先至可以食到佢唔同嘅味道嘅。 你聽完佢講之後特別肚餓嘅， 係啊， 唔知我成日都唔明咧，究竟係因為佢講得好好，所以令到我好肚餓啊，定還是因為佢講得太耐啊？ 係 原本唔係好肚餓，我聽佢講完之後， 我餓啦， 餓啦，快啲俾我啦， 即係咪咁樣啊？ 係啊，可能係啊，但係燒肉嘅味道真係你喺街聞到咧，佢好衰嗰啲燒肉店咧，特登啊將嗰個排氣嗰個口咧， 俾你噶嘛， 一定系噴落條街嗰度。 當然講咗咁耐燒肉，一定要講呢個係日本嘅燒肉，同廣東燒味嘅燒肉係唔同。你一路聽，喂老講手攞開收音機，咦？點解你燒肉同我平時食啲沙梨篤唔同嘅？咁樣係咪？沙梨煎唔同嘅咁樣 食過真 咩？燒肉飯 係喎，可能中午食翻過咯，係啦，好啦， 好似樓下 canteen 都有話燒肉，偶爾啊，少幫襯呢排係啊，試試佢啊。 好， 燒肉鹹蛋飯都幾好啊， 係嘅， 廣東燒味燒肉又好食，日本。日本又好食啊，各有好 系啦。咁如果你话讲到日本嘅烧肉啦，咁日式嘅话咧，其实因为佢有唔同嘅部位啊嘛，有啲头先讲有啲点酱，有啲点盐啊，有啲点样嘅咁样好多唔同食法。咁佢其实有个次序嘅，咁个次序咧系真系按照住佢唔同嘅部位，由于唔同部位有唔同嘅食法，所以佢就会有 step one、step two、step three 咁样如此类推嘅。好啦，咁如果你话第一关嘅，即系要去到食第一种嘅肉嘅时候咧，通常假如你每一种嘅部位你都咧就系会试少少，又唔系全部就系只食一个部位，或者系全部食好多嘅话咧，你每一个部位即系食一两块嘅话咧，佢咧系应该要先去食一啲咧就完全。即係由淡至到濃咁樣食啦，簡單啲嚟講，即係譬如食壽司都一樣，或者食其他餸菜都一樣，你應該由淡味嗰個食去最濃嗰、那個，咁中間亦都要譬如飲下啲叫飲品，咁令到口腔嘅味道咧可以重新再接受翻嗰個肉或者個食材嘅味道，咁先至係食得好嘅。咁如果你話開頭食嘅時候咧，就由於要食一啲未有醬汁，咁啊純粹品嚐佢肉嗰個味道，肉咧有陣時又遇到一個情況。当嗰个肉味咧，佢太过浓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个个接受得到嘅。意思即系话，当嗰个肉味，譬如牛肉都系嘅，可能哇，你我好中意食牛，咁我唔怕牛，但系你会听到啲唔食牛嘅人咧，佢会同你讲，唔系净系羊有骚味，其实牛都有人会有骚味，系大家都听过啊。咁如果你话系食到一啲好浓烈牛味道嘅肉嘅话咧，其实我都一样，我都会食牛嘅，但我都会觉得哇，佢牛嘅味太浓。令到我都吃不消， 搞唔掂。 系啦，咁呢个时候就可能要用翻啲酱汁，就其他嘅食法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开头咧要食一啲即系比较上品尝佢肉味嘅话咧，你应该系由一啲脂肪少嘅部位开始，即系例如牛舌。 咁開頭就食譬如燒牛舌，咁你就會覺得咦佢個肉嗰個口感又幾好啦，嚼口又唔錯啦，咁亦都嗰個牛嘅酥味，一定唔覺得香味或者酥味啦，唔係話太過強烈，咁就接受得到。好啦，然後咧就要開始轉啦，亦跟住咧就會用一啲用鹽去食嘅牛嘅部位，因為鹽嘅味道咧就唔會話好搶，相反咧就可以襯托出帶出牛嗰個香氣喺度嘅。咁所以話，如果第二步嘅話，食完一個完全冇落醬汁或者冇加鹽啊、冇加檸檬嘅牛肉之後咧，然後你就可以去試一試咧，就係比較上清爽嘅鹽。跟住咧，你中意嘅你亦都可以唔同部位，譬如有啲乜嘢咧，就係例如佢嗰個肩胛嘅位置，肩胛嘅位置都可以用鹽咧去到燒完之後咧就加少少鹽。咁通常有啲人咧有兩個食法嘅，就算鹽都，你成塊牛放落嗰個鹽上邊，飲落去就咁食啦，即係當豉油咁醃啦。咁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做法咧就比較上多人咧會用噶啦，就係、是、用直頭真係用手指嘅啫，你攞少少鹽，用兩隻手指夾少少鹽，就揀喺嗰個牛肉上邊。咁呢個做法咧有個好處就係咩？因為你攞個牛咧就咁飲落去嗰個鹽上面咧，你係可以沾咗好多鹽嘅。但係鹽咧黐喺嗰個牛肉嘅牛肉嘅食材上面咧，其實佢只係一個部位嘅啫， 唔得均勻， 唔得均勻。咁你變咗擺入口嘅時候，你會突然間一食落，哦，好鹹。但係第二啖你覺得，咦，再咬嘅時候好似冇乜味咯喎，又 即係會有出現嘅。我睇係咩鹽嘅啫，即係又係嗰啲咧。如果係海鹽咧，咁我就梗係用手指黏啦。 係啊， 咁如果係普通鹽，我都係就咁樣搭落去就算。 哦，係。咁下次可以試下多啲用手，咁啊慢慢即係均勻啲，揀喺嗰個牛肉上邊。咁你食落去嘅時候咧，佢應該個味道會更加均勻啦。好啦，跟住咧就開始就要食其他唔同嘅部位咧，就用呢一個嘅醬油啦。咁用醬油嘅時候咧，就基本上都係食一啲比較上肥美嘅位置，即係例如係豬肉有五花腩啦，其實牛都有五花嘅位置嘅，咁你就係啦，選擇翻嗰一啲脂肪高啲嘅。咁其實食呢一種嘅部位，就算喺處理嘅時候咧，你雖然話就話燒咗，其實如果你自己燒咧，好多人就會覺得喂，咁我想燒得嫩口啲，其中一個容易啲嘅做法。我咪將佢切薄啲咯，切薄啲咁你脂肪又高，你咪容易食到嫩口嘅感覺咯。但係處理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因為你咁薄咧，脂肪咁個比率相對嚟講比肉更加高嘅時候咧，其實你一喺個鐵板上面燒，其實好容易成塊焗一聲着火。着火唔緊要，一定中意食窿少少，中意食香少少。不過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是。嗰塊嘅 響阿籃係咪？如你驚響阿籃灑水啊！ 響阿籃都未有，但係佢因為一般人咧，佢係用煤氣啊，咁你就好容易將煤氣嘅火嘅味，煤氣火嘅味道咧，沾染咗喺個肉上邊，所以咧你可以 咁就嘥曬啦！你買啲肉咁鬼貴翻嚟，嗬、 啊？係啦、啊，咁你就即係嘥咗少少咯。咁你咪變咗，你就算即係叫做燒香佢嘅時候咧，都盡可能咧就唔好燒到佢著曬火，因為佢肥嗰個即係嗰啲脂肪咁高咧，係好容易著火嘅。好啦，輪到最後嘅一個咧，咁啊味道較重嘅，用一啲譬如醃製嘅醬料少少。揩落去咧，咁就 OK。就例如一啲譬如內臟嘅部位，有啲人中意食牛腸嘅，例如北海道佢有啲專係燒牛腸嘅 BBQ 都有， 日本 福岡嘅牛腸鍋啦都有啦。咁呢個咧就係擺喺最後嗰度先食，因為佢味道通常咧都係最濃烈，同埋佢同嗰個肉嗰個味道咧係不一樣嘅。咁大家即係有幾個唔同嘅叫做時序啊。大家可以不妨下一次有機會去燒嘢食嘅時候、去燒肉嘅時候咧，跟翻呢個次序，睇下會唔會可以食到佢肉嗰個更加香甜嘅味道啦。 係啊，凍冰冰因為要食下呢啲啊，一齊食啊一個人啊獨食啊難肥 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